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蕊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咁嘅，听风骚快活人啦，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大家好，我系小睿。 早晨，哇，今日好忙啊，忙到我咧甩头甩计， 搏翻佢，搏翻 佢啊！ 我你冇得个头，你冇得啲黑头啫， 咁你靓仔咗啦。 OK 啊， 继续，你未讲完， 继续努力。 我都唔讲 乜嘢啊！讲黑头你又真系 后劲不计， 后劲不计。 好，各位早晨，早晨嚟啦！三小时节目马上开始啊！ Bodies in the sand, tropical drink melting in your hand. We'll be falling in love to the rhythm of a steel drum band down in Kokomo. Aruba, Jamaica, Blue, I wanna take you to Bermuda, Bahama, come on, pretty mama, Key Largo, Montego. 十点十四分，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有 Kokomo 和 Beach Boys 嘅呢一首旧歌。星期二的早上在25度气温，相对湿度 83%， 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晚如果有雾和两只的微雨，吹微至和缓的东南风，未来数天这个中期仍然是潮湿有雾，日间温暖，到周末又会气温逐步下降。 Everybody knows a little place like Coco 过咗呢个农历新年咧，我相信今日嘅呢个鼠窿鼠窿真系非常啱大家听下啦，因为呢个咧都关于咧去完玩完啊、旅行完啊、癫完啊、开心完之后咧，有少少咧失落嘅感觉，点样可以 呢个 对付咧？ 直情系啊 ，Doctor Matthew 嘅写字， 唔系净系佢啦，好多人都系啦。 冇错， 呢排走得嘅走，你哋都有今日啦，开工啦，翻学啦， 失落啊啦。 嗱，失落其实有一个咁样嘅失落嘅话，都系一个福气啊。 系 啊，你要有。 家放，你先有得實落。我哋邊會有啫？係咪啊？ 有嘅， 有嘅， 希望啊，希望快啲。 係啊， 大家休息下。 好， 冇錯啦嚇。好啦，咁啊，今日我除咗樹窿樹窿咧，仲有呢個西班牙。西班牙阿 Billy Sir 都係好似玩完喎，係嘛？佢都係去完帝度。做咩你做咩飞嘅？ 诶，做乜嘢？一讲起 Billy Sir， 唔好啦，唔好喊，唔好 事啫。我只眼而家咪 又 有啲， 哦，又 走入去， 有条盲毛走入去， 系咪？ 系啊， 冇事啊嘛，保重保重。好嘅，系咁样噶。Billy Sir 都会喺我哋嘅西班牙嘅牙牙学语嘅。好，两位拍档，我今日想问大家，医学专家咧建议咧有一样嘢叫做离婚，知唔知嗰个离婚系咩嘢咧？对你健康有？有少少幫，有少少 係 真係結婚啊，真係 divorce 啊。佢英其實佢英文譯過嚟嘅，佢兩個字，第二個字叫 divorce， 第一個字你估係咩咧？同你印象， 我唔係好明，同唔係好明你個問題。 醫學專家話有一種嘅離婚咧，係對大家嘅身體嘅健康咧係有某一種程度嘅幫助嘅。呢一種咧好難估啦，叫做睡眠離婚 ，sleeping divorce， 分開瞓。 係啦，因為佢經過好多嘅研究咧，佢話咧。couples 咧结咗婚之后咧，如果分床未必一定分房啦，分床咧系会对大家咧嗰个健康咧系会有一定嘅帮助嘅。 使咩你讲啊？ 仲有喂呢啲？ 你俾我个医生个电话我，你竟然仲要够胆讲出嚟？你哇你边唔知丑啊？ 同埋喂你仲有你香港嘅环境点可能分两张床啊？ 但系咁咧，对于某一啲 couples 嚟讲咧，如果你话。啊，老婆啊，我哋以后不如分床瞓啊！我可能就会觉得咩啊？你而家嫌我啊咁样，即系未喺感情上，可能会有啲人觉得唔中意呢个安排噶。你信我，即系可能有啲人 系你咋系嘛？ 系啊，你借呢单新闻帮自己说汗啫。 我睇完呢个新闻，我有少少咦，好啊，谂得过，即系 你梗系谂得过啦。 想唔翻屋企添啊？分第二张床。喂，做咩啫？咪净系佢咁谂啊？好得我都系咁样谂。 大家而家听 好啲， 听下呢个节目，你又结咗婚嘅，你自己问下自己。你可能從來未試過㗎，嚇結婚之後又同阿老公或者老婆結婚嗰日開始咧，已經同房瞓，同床瞓，你從來冇諗過呢個可能性嘅。你今日不如又諗下啦，其實係唔好啲咧？你例如頭先覺得 需要咁樣講嘅時候，你先至會咁樣諗咧。 你如果一個人出差，你都一個人瞓。 因為以我知道 有啲人一個人瞓係會瞓唔著嘅。 有咁樣嘅人，但係亦都有好多嘅就係、是。好早已經分房瞓，甚至乎係分床瞓，但係佢哋嘅感情依然都係好好，就因為咁樣先至好，係因為個男士避寒好勁， 冇錯。 所以你側邊嗰個人係完全冇辦法瞓覺嘅，唔通你咁樣嘅話，你都要逼佢同你一齊瞓咩？冇可能噶嘛。 我嘅避寒， 同埋起碼起身嘅時候唔一樣， 係啊， 起身嘅時候唔一樣嘅話，你就好慘啦。 好多原因， 你瞓喺裡面嗰個人嘅話，你又要踩佢。要跨过佢先出嚟，即系你又情何以堪？ 其实 系啊，你仲有净系张被已经好多汗。 冇错， 我中意笠住个头嘅，佢又中意伸只脚出嚟。 瞓觉嘅时候唔一样，又或者就系大家嘅习惯唔一样。可能有啲人会中意瞓觉之前睇一阵书嘅，你开个盏灯，你又撑住我。 系啊， 所以我系会觉得嘅就系话，一定系好多于唔好嘅，即系你分开啊。嗱，头先咧我听到阿小强系咁要，你唔好以为我听唔到啊！你就 系 话香港嘅地方咁细。点能够可以嘅就 系 分房瞓呢？ 分床都难， 分床都难。 可以，你就瞓买两张单人床 ，instead 落去一张大嘅双人床，其实已经好好噶啦。如果你话你同一个 area 嘅话，你系两张嘅单人床嘅话，你中意嘅时候可以将两翻拼埋一齐，唔中意嘅时候嘅话可以将佢分翻开。咁你好可能嘅就你有翻你自己嘅一个小小嘅私人嘅空间。咁但系就系如果你话。避寒就冇办法啦，因为有啲人嘅避寒真系， 我 系 好劲嘅， 连楼下都听到。你知唔知？我真系试过有朋友 夸张咗啊！ 讲真 嘅， 系楼下嘅人嚟去投诉，就话夜晚嘅时候。 嗱，我未去到呢个级数，我系旅行。同翻鄉下咧，酒店咧有時有一個譬如話別墅嗰啲啦，幾間房啦，聽到我， 人 哋 聽到， 真 嘅， 人哋聽到 你個級數都唔低， 我好勁， 你級數都唔低 啊！ 你小心啲喎，呢度有睡眠窒息症喎。 唔緊要啦， 嚇唔緊要，亦緊要噶，影響你嘅睡眠質素㗎。 我知啊， 你未至於嘅，嗰啲 未至於。 如果真係睡眠窒，如果佢睡眠窒息，佢已經有事啦，因為人哋嗰啲戴個機啊。 我冇， 佢未至於去到咁樣，但 係 佢已經有勁嘅鼻鼾，你就。应该要 check 下有冇睡眠窒息症，因为有睡眠嘅人就好容易就会有睡眠窒息症。佢唔系讲紧嘅就系佢系两三秒嘅咋。 因为我有朋友系有嘅、嗯，你系会听到佢系突然之间咧，唔知做乜嘢停咗嘅、哦， 系 跟住就。 索一大 突然之间就记得呼吸啦，咁样佢就会索一即系吸到好大声，所以佢咪有鼻鼾咯。系、啊，几惊佢真系听到佢冇声，咁样佢就复活。 扮得好似啊， 唔系真噶，所以我系关心你啊， 好大声啊， 不过系要关心，即系讲好似好笑，但系其实都要关心呢样嘢。 咁就讲翻你话，即系其实如果系可唔可以睡眠离婚，我又觉得唔系用离婚呢个 terms 嚟去讲，但系我觉得若果真系可以嘅话，唔单止你讲紧呢一样嘢，系一种嘅就系大家相处嘅时候嘅一啲心理以及生理嘅健康。咁、其实如果系爱对方嘅，我觉得会明嘅， 系、 嘛？即系若果对方系因为同你一齐瞓而唔舒服嘅，唔系因为唔爱你，又或者嘅就系同床异梦嘅话、其实若果你话系 physically， 又或者系大家嘅习惯上唔同嘅话，爱你嘅人点会唔就你？ 系啊，同埋大家都想有好，大家都想拥有良好嘅睡眠质素啦。咁啊，有一个专家亦都提议啊，即系都嗰个讲呢样嘢嘅人都讲啦。但我觉得呢个喺香港咧，正如阿小强话斋咧，个地理上好难做得到嘅。佢话咧嗱，如果你第日要翻工，譬如讲由星期一至星期五啦吓、大家就分开。但到星期六第日唔使翻咧，咪同床。即系如果你想有一种叫做亲密啲嘅同床，咁咪喺净系唔使翻工嘅前一晚咧，先至一齐瞓。咁但系你点样由两张床有一张床啫？系嘛？即系一系分开就分开啦。 所以我咪话可以系两张单人床咯、你星期六日嘅时候咪将佢拍埋佢咯。你嗰张床仲要系有褥嘅，咪得咯。 呢个做法啱，呢个做法啱。 上下角。隔床又点睇咧？ 上下隔床呢啲就有啲仔女会咁样做嘅，子母床呢啲系咪？ 嗰啲叫碌架 子母床咯，系咪啊？你喺底嗰度拉出嚟噶嘛，跟住又地下又瞓到个噶嘛， 喂，呢啲好啊！ 你一定有办法嘅、 我都觉得系、 但系又唔使讲到话即系离婚。 佢纯粹一个 term 我明，但系其实唔需要讲到吓，呢个 term 实唔舒服嘅， 其 实 真系 觉得。 求其數好多問題啦，即係我自己都經歷過啦。譬如話， 你經歷過乜嘢？我 例如話，我啱想講冬天嘅時候咧，我好唔中意嗰啲好暖嗰啲氈，但我身邊就好極之需要暖氈。咁唯有咧，暖氈都已經有一個設計咧，就是、一即係佢雙人嗰啲咧係有兩個掣嘅， 你開一邊就得啦。 但我就算瞓喺張唔開嘅，我都覺得啲毛吉住我，我就唔舒服咯。好啦，到 啲毛吉住你， 因為暖氈上面有一層薄 薄地，唔係你再鋪床單上去啊嘛。 咁係嘅，可以。咁样嘅 系啊， 系啦，即系呢啲冻完 冻 嗰啲，着翻 啲条睡裤咯， 又或者咧，头先阿 Sir 讲嗰啲开 长裤啊嘛， 关咩事啊？ 长裤啊， 毛吉住佢，净系吉住佢下，唔着裤嘅部分啊， 刺身 啊，吉就全身都系噶啦，系咪咁讲啊？ 系啦， 都唔啱嘅， 对住又系我错， 又或者有啲人中意开灯，好似阿斋。即系好讨厌噶，开即系佢喂，唔该你熄灯咧。佢话其实唔系好残啫咁样，但系每个人对灯嗰个 sensitive 接受程度， 其实光嘅唔舒服嘅， 系啊， 我 系 要全黑咁先瞓到嗰啲人。 唔單止嘅，即係你有太多太多呢啲咁樣嘅，每一個人嘅喜好嘅話都唔相同嘅，唔係話代表就係佢嫁俾你或者你同佢結咗婚嘅話，佢就要忍受呢啲嘢。即係其實你好多時候嘅話，你哋某程度上都係兩個個別嘅個體嚟噶嘛。即係我覺得你反而係因為要咁樣嘅，你要尊重翻咯。如果你要數嘅就係兩夫妻又或者你兩公婆兩個小口子，有幾多幾多可以令到大家瞓覺唔舒服嘅話咧，即係不能盡力。 梗系 咁讲啦，太多啦， 太多 嘢。所以我 你 嘅闹 钟 系觉得系 五点响，但其实我六点先要起身，咁我又要陪你起身，即系 你望住嗰个人咪就系咯，系咪？你要教你要教六次闹钟噶嘛，样样都系啊，唔知点解噶嘛？你八点钟起身，我你六点钟开始闹啊嘛。 七二八七三五七四二， 就 系 啦， 直至而家都系，日日都系， 系 你闹得少啊？ 我闹得少啊！ 你好惨噶，因为其实你身边嗰个人醒咗，但系咧要醒个人唔醒，往往就系咁样。即系所以我就觉得我一路都唔中意嘅。 Okay. 我觉得甚至最好，我觉得最理想嘅话系分房添。分房 系 最好， 系 啦。我而家有时候有呢个做法嘅就系点样咧？你间房比较大少少，或者系点样？跟住佢就系同一间房，但系个问题系两个唔同嘅空间。系即系你有你自己一张床，我有我有一张床，或者就系你侧边都可以用有一个小嘅嗰啲床头柜。咁、你 再整块布帘啊？ 其实真系最好 啊！ 系啊， 你讲真噶？ 我觉得真系冇问题、啊， 即系开灯都唔会骚扰对方。 如果你系爱对方嘅，我真系会觉得唔会因为呢啲咁样嘅嘢而令到你觉得唔舒服嘅，系、嘛？因为其实有时你爱佢就系以佢嘅幸福为依归啊嘛。 终极目标，大家都有个健康人。Locomotion 去到10:29，听嘅就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范围啦。十点到晏昼一点钟嘅一直陪住大家，先听10:30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港在刚刚过去的内地春节黄金周录得大约1,436,000人次旅客访港，其中大约1,255,000人次是内地旅客。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被问到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是否会星期四起访港6日，同埋会安排同边个会面？李家超话：中央官员关心同重视香港，如果同香港特区嘅官员有任何公开活动，政府都会公布。 中央官员一直系非常关心同埋了解香港嘅。我两次喺北京述职嘅时候，无论系习近平主席以及其他嘅中央官员，都多次系强调。他是非常重視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 在这方面我和中央官员的沟通是非常畅顺，亦都会不时将香港在经济发展和民生方面的一些措施向中央汇报。中央官员关心和重视香港，如果和香港特区的官员有任何的公开活动，我们会去公布的。 政府扩大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适用范围。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李力刚表示，卫生署和内地单位及试点机构设有完善和严谨监管机制，处理服务质素、收费、轮候和病人体验等问题。而本港卫生署有责无旁贷的监管角色。李力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卫生署对于关乎医疗券使用的问题，例如涉及滥用、欺诈、医疗质素等，都有监管角色。被问到如果出现医疗事故，当局怎样处理或跟进，李力刚说，内地每个试点机构有严谨的投诉机制，设有处理时限，遇上重大事故亦要上报广东省卫健委。至于收费方面，李力刚说，内地公营和民营医疗机构的收费同样受监管，民营的收费需要报备内地当局，并需获审批才可以生效。北韩官方朝中社报道，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赠送的礼物，是一部俄罗斯生产的专用房车。报道说，北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朴正天和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过去的星期日从俄方收到普京敬赠金正恩的礼物，金宇正形容是最好的礼物，亦是朝俄两国首脑缔造格外亲密关系的清楚证明，朝方郑重向俄方转达金正恩对普京的感谢。去年9月金正恩访问俄罗斯期间，普京曾经向他展示俄罗斯生产的奥鲁斯豪华轿车。普京使用这款汽车多年，有时会向外宾展示，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亦对那款汽车表达兴趣。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和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42点，跌13点，成交金额2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8点，跌5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4。腾讯最新282.2跌2.6，盈富基金16.28跌1仙，中海油15.52升4.4，比亚迪股份180.6跌5.8，阿里巴巴71.1跌4毫，中移动68.3升9毫，友邦保险64.1跌1毫，美团72.35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3.15升6。跌了3.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50.33，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1，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8,438点，跌31点。港金报18,800元，跌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7.56美元，卖出2,01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Tiffany 同你睇睇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湾仔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多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都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江乐道西近屈地街。另外，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元朗区落马洲河套地区有发展工程，新森路过境货车桥来回方向，近落马洲管制站一段快线封闭，来回落马洲管制站嘅人士请预留足够嘅空间啦。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颈岭、竹篙湾公路回旋处迪士尼、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涉谷疫前等》，作曲翟日生，作词林若玲，主唱林志乐。 来时的比赛。长直松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 Louder， 作曲 Square， Darren Ellis Smith， Sean Michael Alexander， 作词林宝，主唱燕听周恩婷。Only for me。作曲雷心如 J. Ari， 作词 Kiwi Chan， 主唱 Gigi 严明希。 This song is only for me， 捉紧你明白我犹若渺小，珍惜你一刻注视，无用扮演，其实我亦有点。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狡猾、凶残，警察在明，凶手在暗，刑警队长与同袍坚守使命，斗智斗勇，合不单身，誓要将凶手缉拿归案。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唔清楚家人嘅健康状况，搵唔到 B B 嘅针卡， 唔使担心。医健通可以记录血压、血糖，帮你自主管理自己同家人嘅健康。 还可以随时睇翻电子针卡，掌握小朋友嘅健康状况。 医健通为你建立私隐受保障嘅个人终身电子健康记录， 健康未来随时随地 一手掌控， 立即下载啦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呢，咁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发明啦，10点搭8。讲到呢个飞机嘅意外呢，讲都唔系几利事啊，同埋呢通常飞机如果有问题呢都几大件事，甚至一定会有好多人命嘅损失啦咁样。咁最近呢有个新闻呢都算系一个不幸中之 happy news 啦，因为呢有一架飞机呢佢飞咗一阵冇几耐，真系几个钟头啫，发现呢有问题，于是呢即刻要飞返原地啦。但系其实呢可以话俾你听，佢嘅機件係冇問題嘅，一路飛都冇問題嘅，直接可以飛到去佢嘅目的地嘅。 機艙有嘢， 乜嘢咧？你估不能够再飞嘅，一定要飞翻 老鼠， 冇老鼠。不过你嘅幻想力几好喎，飞机其实会唔会有老鼠咯？ 有 机会有机会， 哦，仓嚟啊嘛，个肚系，你有冇见过噶？ 我未见过，我知啊， 系啊，全个肚下边咧都系摆货物噶，系啊， 个空间仲多过上边， 系冇错，好大嘅下边，好大， 系啦，同机件就无关。原来咧呢个飞机咧 有只蜜蜂飞入嚟， 同任何外来嘅生物无关，冇嘢入到去，系啦。原来咧成个飞机有九个洗手间，坏咗八个。 哇！ 坏咗八个，剩低一个。但系个机舱人员佢话咧，其实剩低一个咧，等于冇噶啦， 都好危险， 等于冇噶啦。你谂下，成架飞机咁多人， 我当你一百人啦， 系啦，得一个。但系原来佢哋已经去到呢个咁样嘅洗手间坏咧，都唔能够再飞，因为解决唔到啊。 系啊， 因为嗰个机程都成十小时咧，咁佢冇可能 长啊， 冇可能喺咁长嘅时间咧，靠一个洗手。 点样发现坏晒啲洗手间？ 咁一定系有人发现冲唔到啊，或者 我哋俾机长嗰个 資料，我都好想知道究竟点样飞机会坏洗手间啊？ 系啦， 你谂咧，所以好得意噶，我都我成日都好惊啊！以前咧啱啱第一次去搭飞机嘅时候，佢哋话小心啲啊，去冲厕所嘅时候你唔好坐喺度啊，系啊，啲气压会成副嘢扯佢噶。 你有发现到其实佢冇水啊嘛？ 冇水噶，系啊， 然后佢唔知点样 嗰啲空气吓，呵咁样就吸过去，我好恐怖嗰个感觉，好似一冲你都觉得。好似咁爆个炸弹， 好大声，好大声，非常咁样啊！咁咧，本来九个厕所嘅，咁但系咧有八个都坏咗啦，得翻一个，咁啊冇办法啦。佢话其实点解会坏咧？有可能系有人咧水槽之中咧呕吐啦，或者抌咗啲嘢，令到佢塞住咗咁样样。咁佢最初都想夹硬飞嘅飞机师，但系飞咗就之后，最后都系决定唔 take 呢个 risk 啦。好彩，因为当佢啱啱抵达目的地咧，最后嗰个都坏埋啦。 我真系好想问啊，如果系咧，即系飞机上面嘅洗手间咧，所谓叫做就失灵啦。嗱，如果我哋屋企嘅洗手间失灵嘅话咧，好惨噶嘛，啲水系会倒 灌，跟住总之，咦呀，好恐怖啦，情况极恶劣。 咁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嘅，就话即系飞机上面嘅洗手间当。你去冲佢嘅时候，其实佢系冇水噶嘛， 冲唔到啦。我谂 系啦，咁系乜嘢咧？ 扯唔到嘢走， 堆积晒喺度， 啲嘢会堆晒喺度， 都几呕心。 不过呢个机会都几细，你谂下佢九个厕所坏八个，即系你要同时间有人。即系呢啲行为唔系成日。 我谂嗱，我觉得唔系同时间有人用嘅，可能嗰啲喉管啊嗱，即系机械嗰啲系啦。 我唔清楚。 系啊，即系咧， 都 可能系，可能就 系咪？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冇理由有八个。咁衰嘅乘客抌咗落去噶嘛？ 唔会。 但你其实从来都知道嘅就 系 所有嘅嘢都唔应该抌落去噶，知唔知噶？即系你哋正去完洗手间嘅嗰啲手 纸啊、 纸纸都唔抌得落去噶。 嗱，国内呢样嘢做得好，佢全部就抌喺隔篱有个箩嘅，但系我觉得好唔卫生嘅，或者个人觉得系啊，即系好多人去都劈晒喺个箩度。 咁其他嘅地方都应该系噶，你喺飞机上面都应该系，佢有一个地方俾你摆嗰啲厕纸噶嘛。 系啊，我知啊。 你如果你用完，你真系冇办法噶，你包得好少少咯。唔通你冲落里面，你唔会冲落去噶嘛？ 我唔会啊， 系咯， 都要解决嘅， 系啊， 咁即系其实要咁样做嘅地方，都应该系一定要做得好咯。 系啊， 系咪？ 嗱，我尽量喺飞机嗰度唔去嘅。系啊，即系我譬如话上机前就喺机场嗰度，登机口嗰度搞掂晒， 少少地嗰啲嘅。 但有时好衰噶，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咧，佢越系谂住你仲可以去嘅时候，你就觉得我忍住我唔去，我唔去，我唔去，等我开咗机先我先至去。但系佢唔俾你去嘅时候咧，当佢叮咚着咗嗰日，你就急噶啦。 系啊， 试过系咁样啊，好。 然后个空姐就话唔好意思啊，唔用得啦。 系啊，佢唔俾你噶嘛，锁住你噶嘛。 系啊，佢高过我唔敢。咁冲过， 都仲高过你添啊！ 系啊， 咁一定飞好远啦。你 系 要欧洲机 系 啦，嗰啲空姐就 但 系 你长途机即系点会唔去啊？十个钟、十几个钟， 十个钟就一定要。 同埋你有食飞机餐噶嘛？除非你完全十个钟唔食嘢咯。咁但系 唔会饮水都要 饮水。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咧？你上去搭飞机咧，又真系同你。平时喺地面咧，有好多嘅习惯都会唔同噶。 系啊， 即系例如你嘅人好干啦，又或者 只脚会胀晒啦， 会肿啦，同埋就你食嘢啊，嗰啲味道会唔同嘅。你记唔记得？ 啲味道係會我又係嘅，唔知係咪因為同心情有關？ 冇錯， 所以你又會覺得 係 啦，啲飛機餐嘅話多啲嚟埋啲手，你擺低佢就食啦。所以我聽到講啲飛機餐都唔好食，其實我幾中意食飛機餐。 我都 係， 同埋嗰兩粒水果咧， 係啊，你覺得好正啊！一格一格分開曬，有個蛋糕仔咁。 整杯咖啡，再整杯水， 冇錯， 再攞罐汽水。 諗住就係瞓覺之前嘅話咧，就 飲 少 啲 酒。 一定系啦， 好开心。 有时成支俾你噶， 有冇可能 啊？ 板仔嗰支，哦，系板嗰啲系，冇错冇错， 好开心， 系好开心嘅， 面上都发光啊！ 梗系啦， 同埋好似讲话你喺飞机上面嗰度食嘢嘅话，系会比你地下嗰度系会咸啲噶嘛？定系冇咁系淡定系咸噶嘛？所以其实嗰啲味道啊，你会发觉飞机餐佢嘅调味都系唔同嘅。同埋你就可能如果系let's say，譬如可能你食咸啲嘅话，咁你就会觉得有啲嘢噶咋？佢咪有细细包嘢啲盐啊嗰啲咁嘅嘢咧，你加晒落去，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嘅嗰个感觉。 仲有你觉得好型嘅，你自己坐飞机，你试过一个人坐飞机未啊？ 试过啦， 我又系试过，即系又系做嘢嘅，咁坐飞机翻嚟咧，我 做嘢仲劲啦，你business trip 喎，你講你自己日理萬機啊嘛，係咪？同埋咧就係如果你要準備坐飛機嘅話，你覺唔覺得咧就係搭飛機嗰個 fashion 都好緊要噶， 著咩衫？ 係啦，你要著啲咩衫，帶啲咩嘢，又或者就係即係你嗰啲上去嘅時候整即係整啲咩錶，又或者就係我帶定啲咩嘢上去睇。我好緊張 㗎， 呢 啲如果係靚啲嘅咧，我咪攞埋部 notebook 去， 扮差嘢 打。 係啊，冇錯，其實唔係做嘢嘅，一睇下相啊， 啊 高級行政人員 報紙啊，英文報紙， 扮差嘢， 哎呀，好開心啊！ 佢問你睇唔睇嗰啲咁嘅八卦雜誌？唔睇，我係永遠都唔睇嘅，係咪？其實好想望嘅，但係都唔會睇咯。即係我覺得呢一個都係唔知點解，我以為我係咁樣。即 系我 希望我就周边坐嘅人嘅，我会觉得啊好高尚啊， 咁高等教育啊吓。喂，旅行咧都好开心，咁啊一个人去旅行都好多好开心，或者间唔中啦，可能有少少感觉孤单，我又唔知啦。今日咧啊 ，Doctor Matthew 都同我哋讲系一个人嘅旅行啊，又或者有啲咩嘅喜乐啊、开心心啊等等嘅。今日嘅树窿嘅 You Are Not Alone， 讲下呢个旅行完玩完之后翻嚟嗰种小小失落嘅感觉，如何面对？ Well, one day morning out of bed, I drag a comb across my head. Heard whispers from the avenue saying, "Come on, kid, take a day off school."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妇。 与财富有缘，新年嘅时候我哋见面就话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好多人心里边都有一种希望能够积聚财富嘅想法。财富同边啲人有缘？请听听以下三种。第一，善良温暖嘅人，行善举，福虽未至，祸已远离。如果你能够做一个善良嘅人，喺我哋帮助人哋嘅时候，就注定咗我哋呢一份嘅善意会令人得到温暖，会令人心里得到安慰。呢个世界不缺感恩嘅人，一个人嘅善良，一个人嘅好意会慢慢嘅传递，总会有人记得你嘅好，记得你嘅善良，同埋喺你需要嘅时候回报你。所谓帮人等于帮自己，希望大家都会做一个善良温暖嘅人。第二种，知恩图报嘅人，树高千尺不忘恩，人若辉煌莫忘恩。做人要做一个感恩嘅人，唔好忘记帮过我哋嘅人，唔好忘记逆境嘅时候，无论条路几难行，要做一个不忘初心嘅人，先会更加懂得珍惜。我哋应该时时有一个准备，对帮过我哋嘅人施以援手，懂得感恩，知恩图报。唯有咁样，我哋先会更加珍惜，我哋嘅路先会更加宽广。同财富有缘，最后一种是勤奋努力的人，多劳多得本来就是一个不义法门，这个世界怎会有不劳而获，所有东西都要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想要富有靠人生的积累，勤能致富俭能养家，一个家想要好的发展就要开源节流的努力，靠勤奋去打拼，靠实干去累积。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只有多劳多得，成功必须苦干。 莫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纵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终止咪谋望，不必怕失败引起不安，纵有困惑迷惘，亦必须自信能找到方向。愿你去决定你自己嘅事，你有你的想找到希望，风总有一天亦会变方向，莫在人辛酸心创伤，不必费心力去找真相，世态纵未如意，亦必须直往成功需苦。 台元宵 Pop Up Live， 2月24号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香港电台流动广播车会开到尖沙咀文化中心。 Hello， 我系 Ma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到时我会着我嘅杀手锏上身，就系我自信啊！到时你见到一个咧最自信、最爆棚嘅 DJ， 嗰个唔系我 Alex 李志刚咯。 香港电台第二台约定你，二台元宵 Pop Up Live。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翻到早上十一点钟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吓，咁一翻嚟咧就会有今日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噶啦。去旅行梗系开心啦，但如果你一个人去旅行又开唔开心咧？点样揾到一个人嘅乐趣咧？好啦，到玩完翻嚟咯，要面对所有嘅工作啊，做翻平时做嘅嘢，会唔会觉得有少少失落，或者少少唔习惯咧？咁一翻嚟咧就喺树窿树窿同你分享一下嘅。今日播放时间有阳光，夜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同埋有少少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啊，未来数天都是同样的天气，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的。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回来继续，不要走开喂 AI， 播放一些令人开心的电台节目啊！ 好的，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一些在不开心的时候听的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洋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曾经有人讲过，如果你不开心，只需要森林那里找一棵树，将你的心事同个树窿讲，它就会帮你守住这个秘密。今日我来到这里，好想同个树窿讲，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表弟表妹你哋好啊， 海潮回归系啦，咁啊， 好犀利啊！ 你 见唔见 到我个样啊？今日系年初四样， 唔系啊，你会容光焕发啊！系啊， 四万 我哋叫多次恭喜发财，得得 Matthew， 系啦， 万事如意，龙马精神。我今日先发现一样嘢，我同阿小强表弟一样嘢好似噶喎， 吓系咩？咁 样嘢真系好有， 喺甩其甩睇， 好有男人味，就系。好大嘅鼻鼾声， 你都系啊， 好劲啊！ 喂，你知唔知咧？有时咧，如果自己鼻鼾声大，会嘈醒自己噶。你有冇试？ 会啊，我自己嘈醒自己， 都嘈醒自己。 你试过？ 我试过未入睡嗰时咧，听到自己 鼻鼾声。系啊， 所以你谂下你身边嗰个人几难受咧。 所以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好惨啊！ 系啊，系噶， 好惨啊！ 唔敢同人 share 房噶，有时。 但系冇办法，有时住啲日本啲啲温泉酒店啦，几个朋友一齐瞓。 嗯。 第二日朝头早咧，我个朋友咧同我讲话， 全晚冇得瞓。 唔系，佢好尴尬问：啊 ，Matthew 啊，你琴日黑咧，你知唔知自己醒咗起身啊？我话我知啊，啊你知，我以为你鬼上身啊，因为你起身嘅时候咧，挡埋碰墙，跟住唔知我揾低身，跟住几秒钟之后咧，再瞓翻落张床，哎喂，你咪鬼上身，我唔敢叫你啊。跟住我话我知道自己，因为你琴晚咧睡眠窒息症发作咧，我系几秒钟唞唔到气，我要起身。 即系其实你自己知嘅， 系 咪？其实鼻鼾系有少少窒息噶嘛， 需要小心啊，小强。 系啊，唔系话下下都一定要戴机噶，因为其实你有咁严重嘅鼻鼾咗，你真系要睇下医生啊。 系啊， 系啊。如果你其实每一日你谂下啫，每一晚你不断咁样窒息下、窒息下、窒息下，又跟住你又呼吸翻。其实咧系会影响你嘅睡眠质素 嘅，系啊，同埋你嘅认知能力、记性系差啲嘅。 你有冇觉得系？ 同埋长远， 我认得你哋， 佢本来唔系，咁我明，佢本来冇咁甩头甩骨。 本来好靓 好 嘅，系啦，就因为睡眠唔够。 OK， 咁我试过日本旅，啊唔系日本啊，去去泰国旅行咧，有一次。我屋企人做腳底按摩，唔夠五秒鐘咧，唔係五分鐘， 又瞓著。 我瞓著，跟住我家姐擁醒我話：你知唔知你鼻鼾聲大到咧，成個按摩主任聽你鼻鼾聲，仲要醒。 好尷尬啊！ 趕你出去，大俾唔俾自己瞌埋瞓啊！唉，鼻鼾聲大到。咁啊，今日咧有聽眾就講關於去旅行，係又長假期，不如聽你個讀者嘅分享咧。 好的。Dr. Matthew， 各位主持人大家好啊！我农历假前呢，一早呢就已经出发去咗日本旅行啦，玩咗差唔多两个礼拜啊！哇，嗰个旅行真好开心啊！首先我去咗日本北部新泻嗰度睇雪景同埋浸温泉，跟住就南下，哇，去到呢另外一个好靓好靓好靓嘅地方啊！咁呢好啦，咁跟住我哋南下嘅话呢，就会再去到呢一个嘅冈山，睇住呢个日本传统祭同埋烟花。而火车途中嘅话仲见到富士山，一个旅程好似去咗成四个礼拜同埋去咗四个旅行咁啊。呢一个旅程除咗同几个好朋友吃喝玩乐，仲睇到好多风土人情。而其中呢，让我感受最深嘅就係见到日本人好用心咁样做每一件事。对客人嘅款待啦，令你感到好舒服同埋被重视嘅感觉。香港好想改善经济，吸引更多嘅旅客。我諗除咗要搞一啲吸引嘅活动，要提升我哋嘅 hospitality 都係好紧要㗎。我好希望我哋香港人能够齐心努力，制造正面嘅气氛，让到香港成为礼貌之都，发挥好客之道。仲有啊，我嚟緊呢40岁生日都想送一份有意义嘅礼物俾自己啊。我决定要跳出我嘅 comfort zone， 试下人生第一次一个人去旅行。我想问呢，你哋有冇试过 solo travel 啊？我呢都好期待，但又好担心喎，我唔知应该要点准备好喎。今次去咁耐嘅旅行都有一啲经验㗎，就係 post holiday blues 啦，心情呢有啲失落喎。我想问下你哋又会点样克服佢啊？ 嗯吓，好犀利吓，呢篇文章好丰富，又讲下旅游嗰啲开心啦，又讲下就嚟会 solo travel 啦，又讲下啲乜嘢 holiday rule 啦， 几样 嘢掉晒过嚟。 因为你好难揾啫，一次过问晒， 我几乎想问埋佢结婚应该拣咩酒楼啦，几乎 佢三年前世去咗边度旅行都想问， 系问晒所有嘢。 好啦，由先， 逐步嚟啊嘛， 先讲hospitality 啦。我想问你有冇试过去旅行咧？唔系因为纯粹个地方靓啊，食嘅嘢。因为人的关系你很喜欢这个地方， 好客之道嘛， 有客之道，你会想起什么经历呢？好客之道， 我试过有一次的就是去这个的就是台湾地区的旅行，跟着呢我就会试过有一次就去到有某些的民宿，你会见到的就是他是很用心去，我未有咩问题，总之你见到我好似有一啲唔係好知道要做啲咩嘅时候，佢已经问你，我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啊，好主动啊！ 好主动，同埋嘅就係我会 feel 到嘅就係佢每一无时无刻，其实佢都喺度睇緊你任何时候有咩需要，佢会即刻嚟帮你嘅。咁甚至乎嘅就係呢有一次啦，咁我就去嗰度附近嗰度行啦，同嗰度当地嘅有一个婆婆，咁就傾佢，我就想问佢个路喺边度啊。佢咧，因为系讲另外嘅一啲话，闽南话定系乜嘢？佢讲完之后，我完全唔知佢讲乜。咁但系又大家即系鸡同鸭讲，跟住咧佢同我讲嘅就系得，捉住我个手，跟住一路行，佢带我去啊， 拖住只手，哎呀， 系啊。行咗足足差唔多接近十分钟啊！ 哇！ 跟住就行带带带带带带带我去到啦，咁跟住佢就话诶呢度就系啦。 哇！ 你咪好感动啊！ 系啊，佢嗰多年都仲记得好一清二楚，好记得。 我连佢个样我都记得啊！ 哇！ 系因为由中途我已经同佢讲，我就话其实你带我去边咧？咁佢就即系总之佢嘅意思嘅就系话我讲唔到俾你知喺边度，我讲你都唔会明，我净系带你去。 太好啦！ 好好，我有啲本土人，我都试过一次喺日本又系啦，唔识个地方，问一个日本人，佢用日文讲完一轮之后，我另外头我一句都唔明，你再讲一次我都唔明噶啦，咁样佢又系咁啦，带我去咯，因为佢话诶算啦，我唔讲啦，我带你去啦，咁样，即系有好多呢啲好好嘅本土人， 都系啊，一间日本餐厅食饭夜晚黑，咁咧跟住有个侍应咧，系英文系唔系好得，我又唔识日文，咁佢用啲身体语言咧拣啲英文话，啊呢嘢食 O 唔 OK 啊，咁我大概明白，哇、啊、都好好食啊，咁啊完咗之后咧夜晚黑咁啊间酒店就睇下风景啦，咁佢放工，跟住我一放工翻屋企就揸一个钟。 鐘頭車，跟住自己攞手機個 Instagram 俾佢。其實我自己開間咖啡店嘅，下次你嚟幫襯啦。我哇咁好嘅，咁我發覺啲日本人咧就係好。依同你分享啦，好主動啦、 我都覺得係。 有啲人 對唔住啊，係啦，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去咗有某一間嘅居酒屋，嗰間居酒屋我覺得真係好正，兩個女人嘅啫，兩個女人仔搞掂曬。 咁 你係啦，好有型，係咪好有型嘅居酒屋？ 居酒係女人喎，自己搞到兩個女士 喎，真係上一年紀嘅，但係你見到佢係風韻猶存嘅。佢後生女嘅時候，佢一定係好靚女，仲係化妝化到好靚，著傳統嘅和服嚟去 serve 你。跟住佢企喺個吧後邊嘅，咁跟住咧，我哋一路又係好似你咁講啦，啲 menu 全部都係日文，完全唔知係乜嘢。咁仲有你知居酒屋嘅啦，係食嗰啲細碟細碟嘅嘢係俾你送走嘅，更加唔知道係乜嘢。咁佢連基本嘅英文都唔識講，係啦，咁我唯有嘅就係知指手畫腳嘅就係、啊、我哋想揾呢啲係送走嘅，跟住你就揾啲俾我哋啦咁樣，咁跟住咧佢亦都唔知道我哋究竟中意食啲咩嘢，佢每一樣嘢都俾少少利是， 哇犀， 好開心，試到你喜歡我就俾一碟你咁樣，但其他佢哋係唔收錢噶，仲有嘅就係咧佢會有一啲覺得你一定要試一下，咁跟住佢亦都係咁樣攞埋嚟，咁樣嘅就俾我哋試，咁啊跟住我就見到就成。台都是碟仔啦，咁當然有啲客喺裏面嗰度行出嚟嗰時候咧，就哇！呢兩個人做咩食咁多嘢啊？我諗係同佢講咗幾句之後嘅話咧，跟住咧，我哋再望一望佢嘅時候咧，佢做咗個手勢嘅就係。即系唔好讲，系啊，讲系我哋请你的， 咁好啊，好感动啊， 开心啊， 点解特别对你好嘅？系啊，听到都好开心啊， 太开心 啦，下次到啊， 系啊，我下次我再去嘅话，我一定会去嘅， 小强，你点啊？你唔好成日都话。咩？你成日有時個經典嘅對白，有個女士走埋嚟，你話咩？先生，先生， 先生，先生， 千里之外， 佢覺得對方有揾佢笨嘅嫌疑， 有冇啊？ 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不 咁你 先 好開心嘅經歷嘅喎。 其實我好多地方都有嘅，就講本土啊，大嶼山、鳳凰山 有咩經歷咧？ 試過有一次咧，成班同佢行山。行到上山頂咧，肚餓，一見到有個士多，有一個老人家，我哋都唔知佢係公公定婆婆啊？ 係咪就係得你見到？ 唔係， 點會唔知係公公定婆婆？ 因為佢個樣啊，已經係可能變翻一個。 咁佢講嘢都應該婆，應該。 但我真係分唔到啊！佢個樣 係有啲樣係又係老咗，好難分嘅。 咁然後佢就煮個叉打麵俾我哋食，就跟 佢一個士多仔嗰啲咁。 係啊，即係 有呢啲嘅。 收錢，我哋俾錢佢啊！因為我哋覺得佢一個老人家喺上邊咧，佢又見到我哋又開心。 住埋喺度嘅啦，係咪？ 住埋喺度嘅啦，又傾。我覺得咧都係好客之道嚟嘅，係啊，然後話俾你聽，落邊面山，即係唔同嘅山路咧，落翻去咧係完全唔同嘅，嚇呢個係本土嘅。好似頭先阿Yu Yu話齋咧，如果台灣地區咧，我去過清境嗰度咧，又係好好玩，係啊，好好玩嘅嗰度咧， 我未去過， 嗰個值得去，值得去，好靚，值得去，因為佢有條路咧上山睇日出嘅， 冇錯， 呢個咧又係值得去。咁我哋第二朝咧話想睇日出啦，跟住佢就臨去到我諗三點零四點就話俾我哋聽唔好去啦。點解咧？天氣唔好啊！話你不如休息下啦，同埋好凍啊！即係嗰時都唔係太凍嘅日子，但係上到去山咧會好凍。佢話你哋嘅裝備你 頂唔順嘅 舊我覺得呢啲。好簡單嘅嘢，其實都係好滑稽， 好窩心啊！ 有時咧，就算佢係賺你錢嘅，但你會覺得咧，佢係有份心意喺度，有個誠意，即係唔係淨係收你錢咯。嗰陣喺東南亞地方咧，我唔記得邊度啦。咁咧參加咗一個騎馬團啊，咁咧就係一對中年夫婦喺個即係山裏邊有一個檔口仔啦。咁啊報咗名，咁啊有個車咧就係不同嘅酒店啊接曬啲人咧去到，咁佢咧就一。个老公一个老婆喺前后咁夹住我哋咯，每人骑只马咁就沿住个海边一路行。佢 好似一个东道主咁嗱，呢个咩山嗱，呢度咧咁啊咁，即系解释嗰个沿途嘅风景俾我哋听。咁啊好啦，玩完之后翻去佢嗰个马槽嗰度附近咧，咁啊仲煮嘢俾我哋食咯。然后就俾本簿，可唔可以写翻呢个 comment 啊？好唔好？我哋参下，第时改善啦咁样。好有心机， 好有心机啊！所以成日咧，香港咧就系除咗一个好客之道咧，我成日觉得希望香港嚟嘅时候系一个人情。人未知道， 我哋系 人情味，香港 人情味，人情味咧，你要嚟去吸引你翻嚟呢个再去旅行嘅。我问下你哋啊，知唔知张艺谋咧请过一个日本殿堂级嘅男演员去三顾草庐先成功咁去拍戏？你知边个演员咧？ 一個日本 三個 草奴，係 啦，就係咩電影 入？一套佢有一個日本人啊，就係叫高倉健。 哦，高倉健， 超有型， 好有型啊！你知唔知咧？咁樣就係你佢樣啊，哇， 好靚仔，高倉健， 六尺高喎，係咧，佢兩個好似父子情一樣。佢已經揾三次，最尾成功去拍戲咧。佢話咧係好印象深刻，對呢個演員對好尊敬。點解咧？因為有一次咧，佢搭車走啦，佢見到突然間喺暗角處見到高倉健企喺度，又跟住睇住佢鞠個躬。然后跟住慢慢走啦，架车度，咁对后镜见到佢仲企喺度，直至到佢 消失啦， 佢仲企喺度。跟住咧，后屘问翻啲 translator 咧，听翻人哋话，其实你其实每一次离开嘅时候咧，佢已经企定喺度，睇住目送你离开啦。 哇！ 同埋每次拍戏咧，佢已经七十几岁嗰阵时拍到戏咧，佢话咧由头到尾咧，佢系唔坐低嘅。 吓、 啊！系啊，就算到戏咧，咪对白冇错点啊？因为我希望对个工作就系咩？就系、是、一份热诚，同埋一份。honor 咯，我要敬畏自己咯。咁啊，张云听之后吓，自此之后咧，所有导演佢自己咧就系唔会坐，所有演员都唔可以坐，成场戏就一大大家专注企喺度，好似佢一样参与成个制作，好劲啊！ 我记得呢套戏系咪咩《千里寄单》？ 系啊，咦，你有睇过啊？ 有。 哎、 因為我太中意高倉健， 係咪啊？ 我知道你講邊？ 呢份精神真係好緊要， 好緊要啊！即係對事啦、對人啦。我試過去雪布日，雪布日邊度咧？就係涉谷。 涉谷。 我記得涉谷一次夜晚黑咧，間咖啡店，我就記得夜晚飲完酒咧，有個伯伯埋完單，佢走出嚟，天寒地冷，佢對你鞠躬，跟住我走啦，拜拜啦。佢仲企喺度， 即係個餐廳嗰個人嚟。 係啊，等走咗出嚟，然後跟住咧。分零鐘我走咗去街角尾時咧，我轉頭佢都仲喺度，佢等我消失咗佢先離開。我因為呢樣嘢咧，一年之後我再揾間餐廳揾佢，第一間餐廳已經冇咗啦。 但係表哥呢一個係日本人佢哋嘅一啲禮貌，係個文化係冇錯，唔係話禮貌添，佢哋係個文化嚟嘅。就算佢喺香港佢開啲店都好啦，佢哋都係唔夠係咁樣。點解咧？你突然間你咁樣講嘅話，我就諗起有一次我去又係某一間嘅就係日本人開嘅剪頭髮嘅剪頭髮店，走嘅時候嘅話咧，佢係必恭必敬啦，就唔会话系个发型师唔知去咗边度啊，佢会个发型师同埋 serve 你嘅嗰个 junior 系企喺个门口嗰度目送你离开，咁跟住咧就喺度，唉，不如再见再见咁样，咁跟住就揿 lift 啦。好啦，咁我揿 lift 嘅时候咧，我就因为我揿错咗，佢就再开翻道门啦，佢未走咧，你明唔明啊？咁我就见到佢就话，原来我已经走啦，但系佢仍然系见到你闩咗道门啦，再开翻佢仲然嘅，系真咧咁样咯。所以我覺得係好感動 嘅，好感動啊！同埋我記得你日本剪頭髮咧，香港我記得師傅咧。要填啲資料噶嘛？佢真係記得你幾時生日咧？ 冇錯， 我一年之後佢就生日交俾你。係 啊，好開心， 真係冇得輸， 你真係冇得輸噶呢啲位。命一即使逼我，必須經過全部意外，仍無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蓋，殘存中只要愛，未留都不悔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丝感慨。从前世界天真得多，难漫似你怎么想过，太多但世事已不可再犯罪错，患难自重最痛见解，看到最真情的丑态，曾说同进同退的虚假对满一界，仍旧我会放心，仍旧我会来背起所有都会换你的心再不明日即使逼我，必须经过全部意外，仍无事快窒息了，每刻心跳也掩盖，残存都只要爱，未留都不会改，为了谁牺牲我成全的爱，也未有。境况不安骚扰，何曾见你自在的笑？但有人会陪你分。 只想跟你同在跌宕。谁人像你极可贵，换上一切我都可。麻烦请交予我，如凡者。 11:29，我哋翻嚟咧会有风骚快活人嘅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 嘅 Part Two 嘅，千祈唔好行开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消息指，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将在今个星期四访港六日期间会见各界，就《基本法》23条立法听取意见。据了解，夏宝龙访港期间将会听取政府工作汇报，同行会、立法会、商界同专业界别见面，并计划落区饮茶，同市民及区议员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出席行政会议前见记者，被问到夏宝龙是否在今个星期访港时说，中央官员一直非常关心香港，他两次到北京述职时，不论是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其他中央官员都多次强调非常重视香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和中央官员沟通亦非常畅顺，如果中央官员和香港特区政府有任何公开活动，政府会公布。政府正就《基本法》23条立法諮詢公眾，行政長官李家超說，23条立法是確保香港人可以安全和正常生活。被問到根據立法會日志，最快在全國兩會之後，即下個月13日才會開大會，是否有信心23条的藍紙草案下個月出台，甚或在下個月13日進行首讀。李家超說，會全速推進23条立法的工作，相信立法會亦會盡快履行相關憲制責任。央視新聞報導，台灣有關方面粗暴對待大陸漁船，導致兩名漁民遇難事件，泉州市紅十字會等派人陪同船員家屬今日上午抵達金門，將接回兩名生還人員並處理相關善後事宜。天氣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早晚沿岸有雾，同埋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接近周末至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31点，跌24点，成交金额3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2点，跌60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騰訊控股282.4跌2.4，盈富基金16.28跌1仙，中海油15.62升5.4，阿里巴巴71.35跌1.5，比亚迪股份180.1跌6.3，中移動68.05升6.5，友邦保險64跌2毫，美团72.45跌3毫，中国平安33.5跌4.5，京东集团89.1跌咗2.7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50.31，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1，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53，新西兰元对美元0.614， 日经平均指数报38,371点，跌98点。港金报18,820元，跌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8.09美元，卖出201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iffany 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大会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交通正常。提提大家啲封路措施，观塘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午3:30，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嘅快线封闭。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彩云道至到近九龙湾港铁站的一段快线都封闭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和将军澳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保持好心态出行，记得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十二变》作曲 Winky 黄健仪，作词黄乐仪，主唱 Beanies。成梦错爱作曲 DC， 作词黄仲杰，主唱梁乐彤。 不想失去你，便要为对方用尽全力守望，从无声之中对抗，是我愿意等待现实存在期望。 我的世界地图作曲黄婉之，作词黄伟文，主唱魏俊生。 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信夺换败瓦。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日，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冬毅，我向你保证，由今日开始，我真的不会再见你哋郑家任何一。 喂，你做咩啊？ 我呢一巴是帮郑西决打的，你哋翻去啦。 作为郑家大家姐的郑冬毅，对细佬妹的爱并冇因为年龄而减退。 国剧830，家，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放榜成绩不是一切。人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一片天，有没有想过报读应用教育文凭？课程选择多，还有职业专才教育元素，令同学掌握就业基础。读完可以获得相当于 DSE 五科二级资历，包括中英文，找份喜欢的工又得，继续升学都得。新学年课程已接受申请，上 dae.edu.hk 了解和报名啦。 我是梁继昌，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㗎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高加加无量。 树窿树窿 ，You are not alone。一个人去旅行。 个人旅行好开心啊，多得 Matthew。 系啊， 但系一个人旅行都有好多嘢留意嘅。 冇错啦，咁我想问你哋咧，一个人旅行有咩好处咧？咩吸引你嘅地方咧？大家都试过。 唔使就人。 冇错，中意去边度去边度，中意食咩食咩。因为咧，如果你有咧啲旅行嘅 partner 咧，就算好熟都好咧，始终咧会有啲嘢啱你又唔啱我，啱我又唔啱你噶。其实 咁可以随心。 我最中意咧就系朝头早去酒店食早餐。咁但系咧唔系个个人都中意食噶。即系佢宁愿瞓到个十一点啊十点， 系嘅系嘅， 慢慢弹弹慢板。 但系自己一个人你就要好多嘢都要自己 plan 得好啲咯， 系 啊咁咯。 咁你都有个好处话培养你嘅独立啦， 系啊，我都觉得 自己认识自己多啲啦， 自己照顾自己啦。 仲有啲咩好处咧？自己独立啲啦， 识人咯。 识人咁啊，系一大班人好难识人嘅。 因为你冇错，因为你一去到我，你一定要识人。 系， 同埋咧就你自己一个人又会系中意识边个识边个。 有选择先系老板。 你呢啲咧叫做 可点系咪啊？我就后悔，原来我咁多年旅行咧，我有七成时间系自己旅行嘅，但系我从来冇乜点样识人。我今次先系第一次识咗一个日本人咋，我从来都唔识人，我唔明白应该。我就後悔咩？咁我之前自己講緊做乜鬼啊？ 我真係去到邊識到邊㗎？ 係啊， 係啊。 咁你有冇識過保持聯絡啊？ 有啊， 咁多年都有。 到而家又冇，但係你有一段時間，你仍然係 keep 住同佢保持聯絡㗎。 我未試過第一次嚇，讓我發覺啲 solo trip 應該更加要識得係識當地人㗎嘛。 咪係 好蠢，唔知做乜鬼自己去食嘢，傻傻地。 都唔緊要嘅，你選擇嘅方式，希望自己一個人過嘅假期都 OK 嘅。 係， 我諗最緊要一個人旅行好處就係你喜歡選擇用咩方法過就 啱。 係啊，我見到有啲多數外國人嘅，佢可以咧喺個泳池邊咧，我酒店啦，我出去嘅時候見佢攤咗喺度咧，揸本書咁啦，就曬太陽咯。到我黃昏翻嚟咧， 仲喺度睇 本書，已經變成咧紅曬曬到。但你想想他在泳池逗留一日，仲有咩喺度泳池边有嘢食噶嘛？饮下酒啊，食下嘢，咁又瞓喺度睇下书一日。我心谂，哇！你个假期咁样过嘅，但佢开心， 开心系啦。咁有个台湾人咧，我记得好好啊，佢50岁送俾自己份礼物咩咧？就系佢抛低自己老公，抛低自己小朋友咧，一个人去咗西藏50日，去同自己庆祝生日。咁佢每日咧 journal 啊，写啲日记啊，影好多相，出咗本书。睇完本书，发觉咧就系影好多靓嘅景，但系你都字里行间咧，你好似唔系睇紧风景啊，系睇紧咩啊？佢嘅内在嘅旅行啊，一个 pilgrimage， 好有意思。 一个朝圣咯，一个人嘅朝圣咯，其实系咪？ 系啊， 去发掘自己咯。 系啊，一个旅行有个好处咩？就系你有冇发觉听得多咗自己嘅内在声音多啲嘅？ 冇错， 一大班人咧。有少机会听到自己，譬如你自己相处嘅时候，发觉啊，原来自己中意啲咩嘢啦，我想食啲咩啦，我重视啲咩咧？平时咧太多 noise 或者太多嘢符合人哋嘅要求啊、期望，发觉自己嘅嘢咧系忘记咗咯。 嗯， 同埋有时一个人咧可以唔 plan 旅程都得嘅，即系唔 plan 我下一个地点都得。 系啊， 你搵同 partner， 佢就会问你一去边啊。未谂到，但我哋如果一个人可以真系中意行去边咪行去边咯，系唔需要太过计较。 咁如果你俾一个 advice， 譬如啊呢个听众话啊，自己嚟紧咧想送俾自己礼物就系40岁一个旅行独自去，你有啲咩建议俾佢咧？ 要睇每一个人嗰个性格，其实有啲人就会冇可能系自己一个人旅行嘅。我听过嘅就系有一个女朋友咧，佢又系咁样，就谂住话我要跳出我自己嘅舒适圈，我要自己一个人去旅行。点不知去到之后，佢发觉自己好惊，就喺一个酒店嗰度唔敢落去啊！ 唔敢落去咩事啊？ 头一二日嘅话，佢要喺度适应啊，就会觉得佢就去咗一个嘅角度，完全听唔明人哋讲乜，完全唔知自己做乜，冇 plan 啊嘛，就 谂 住我要跳出我自己嘅 comfort zone 嘛，真系跳太远啦，你明啊？原来就自己咁惊噶，系啊，对于一啲未知，佢觉得好恐惧啊，佢唔敢落去啊，又可能惊俾人哋呃啊，又唔同人哋沟通唔到啊。佢话佢自己困咗喺个酒店嗰度两日咯，先再慢慢一步一步就先落去下边嗰啲快餐店嗰度食啲嘢先，就上翻 习惯下先。 第四日就去机场翻香港啦， 又唔 至于。但系一翻嚟就开心翻啦。 佢需要咁样咯。 其实咧，同埋一个人旅行咧， 个个人 除咗头先阿 Sarah 讲呢个融入之外咧，有一样嘢好紧要，就系你一个人咧，有啲乜嘢唔见咗、唔记得摆喺边、带唔齐咧，系冇人帮到你。所以咧，玩还玩，所有嗰啲好重要嘅，无论系证件啊、钱啊、身份证、机票咧，自己真系要谨慎啲咯。 系系，同埋自己会影幅相咯，手机啦，万一唔见咗咧。我都有个 copy 喺度啊，安心啲。 系啊，不过咧，我试过有一次旅行咧，有一样嘢就系啦，冇人帮我影相。 即系嗱，以前咧就唔兴 selfie 住嘅，就哎呀，我想影一张即系全即系成个 view 咁，边个帮我影？于是我好得意啊！我每一去嗰个地方咧，就见到边个叫我同我影，所以你见到啲个人啲松郁毛咧，有啲咧阿伯伯喺度咧，有啲歪歪地 震下。 试过有一次有细路仔咧，又影到低炒上嚟啊，咁样咯。 系啦，搵人影相咧，帮手揸机啦。仲有冇咩建议咧？ 一个系个旅行，如果系嘅话，可唔可以安排当地一个朋友啊？ 當地一個朋友啊， 即係譬如可能係我要去印度咁先算啦。如果印度嗰邊嗰度有一個朋友接待你，算唔算叫一個人旅行？ 都 一個人去咗一個地方之後， 短暫咯，可能短暫會幫一幫手咯。 唔 係， 因為真 係 都幾驚嘅。你不要 我試過喎，咁講諗起我一次去以色列去旅行啦，咁咧我幾個朋友。个菲佣姐姐，佢话我叫菲佣姐姐咧，佢哥哥咧喺以色列做神父噶，不如你过对同佢有机会再见下佢啦，系啦。咁啊，人生路不顺嘛，去中东地方，咁发觉真系我谂住唔去噶啦，即系冇谂住揾佢噶啦。但系发觉咦，咁啱落机嘅地方咧就系个神父住嗰间圣堂，咁啊即本事有 WhatsApp 喺度啦，个神父又喺度，咁啊见面啦，咁咪倾下偈啦，食下嘢啦，咁跟住咧就第日之后咧。佢突然間打聲個 message 話：你哋咪想去耶路撒冷、去百里行、去參加子耶利撒啊？我話係啊，其實咧我半年前咧已經上網去 book 咧，係幾十萬人去係 book 唔到、抽唔到籤噶。跟住話我有 spare 飛啊，你咪想要啊？哦好啊，跟住個神父咧飛車坐車過嚟咧，將張飛送俾我。我好記得喺街度收張飛嘅時候咧，我係感到喊。 係啊，咁樣會唔會作為一個入門啊？你都係自己一個人飛 去， 但係所有嘅行程嘅話，你未必需要有一啲即係同人哋要即係大家分享。但係個問題係嗰度當地有一個比較熟啲嘅人，有啲乜嘢你都可以。求救于佢，即系你可以自己住喺一个酒店或者系其他嗰啲行程你自己决定，但系就系有啲咩事嘅话，当地有一个人你都可以 照应下，安心啲，安心啲啦，又系好啲嘅。同埋有一个 advice， 我觉得几好嘅就系、是，尽可能咧就系唔好用咁多手机啊，唔好听歌，尽情去投入当地嘅生活咯。 冇错， 那个比喻就系、是。你唔會，你會試過揼骨咧，做腳底按摩，做咗兩 part 之後，然後跟住發覺嚇揼完啦，嗰兩個鐘頭你攞手機俾你睇，結果兩個鐘頭冇享受過， 甚至有啲人話去到景點咧，你除咗影相咧，係用自己隻眼望都係一種，就唔好淨係影相影相， 係啊，我發覺真係去旅行嘅時候咧，儘量就係少用手機，嘗試全程投入周圍身邊發生嘅嘢，你發覺咧係觀察。得多啲咧，你嘅體會多啲嘅。我試嘅本土火車嘅時候咧，覺得好感動一個幕咧，就係我喺隔離有個乘客，突然間架車就嚟開出啦，佢跳咗出車，跟住跑一跑，做咩咧？個男人跟住望清楚，原來佢喺車上邊咧見到喺個 platform 度咧有個爸爸抱住個小朋友，那個爸爸見唔到咧，那個小朋友咧只腳咧踢一踢。跌咗个鞋， 哦，跌咗，佢跑落去帮佢执， 佢帮佢执完之后咧，俾翻个爸爸，然后跑，再上翻车。我听之后好感动，吓、一个乘客就系对周围身边嗰个观察，嗰、个敏锐嘅心。我发觉就如果挂住喺手机睇手机啫 ，miss 咗啲当地啲 美丽嘅风景， 系 冇错， 咁啊环境啦好紧要。咁最尾想问啦，就系post holiday blues 喎、 假期后 系啦，假期后份失落嘅感觉，通常有啲咩情绪咧？放完一個 我咧通常會係咁啦，譬如話五六日一二去完翻嚟啦，然後去到嗰個星期五咧，我喺度諗翻，咦，上個禮拜五呢個時候我向邊 咧？ 我就係不斷咁樣重複，一個禮拜後咧會先回復正常。 一個禮拜時間，幾日啦？咁個心情又係點樣？會你覺得好忐忑，好擔心？ 我会咁嘅，我会譬如可能系当地嘅时间，我唔会将个表即刻校翻香港时间咯。你会唔会搞？ 是 一望嘅时候我就话，仲系嗰度嘅时间，我觉得我自己系行喺度平行时空。另外仲有咧，就系嗰段时间咧，你会不断去揾翻当地嘅嘢食，例如你好挂住啱啱去清迈度翻嚟，跟住你就 清迈嘢食咧， 去食泰国嘢咯。系啊，用呢一样嘢嚟去话俾你听，我仲延长紧我自己， 系啊， 系 喎，袋住泰币个银包，都系照摆喺度， 都得， 死都唔攞出嚟。 同埋如果可以嘅话咧，就唔好用到个假期尽咯。所以我知道有啲人会嘅，即系用到譬如今晚十一点先落机，听朝八点翻工嗰啲咁咧，系零舍辛苦。 我家姐试过咧，第二日翻工系嗰日落机，被朝头早七点几机上， 即刻就要翻工啦。 系啦，连翻屋企都冇送人，即系翻工。 即系玩到最后最后嗰一分，呢个系特别，我觉得辛苦，体力上都要好辛苦。 系啊， 我觉得反而倒翻转，如果系呢一个嘅话，我觉得就我系会咁样嘅。我试过嘅就系、是凌晨落机，跟住朝头早就翻工。咪冇呢个铺衫， 即系翻工，我冇空间谂嘢啊！ 系我放咗工之后我先至系咁样谂下，咁嗰啲时间 O K 啊。 但 系 有一样嘢咧，去完旅行咧好开心，唔知大家会唔会就系、是、嗰个 unpacking 啊，即系嗰啲手信啊，系、 哦、 啊，即系自己将自己买翻嚟嘅嘢啊，咁 pack 开，跟住摆嚟睇。咁啊，所以一日嘅假期，譬如我星期六翻，星期日仲有一日假期可以做呢个 unpack 嘅嘢，咁、咯就唔会即刻已经哎呀要翻工啦咁啊。我自己就个选择就 系，我都系。如果可以过一两日嘅过下冷河咧，会 过 下 冷河 系 啦系啦， 打开晒所有啲手信咧，影幅相咧都好开心嗰个仪式感。 摊喺地下度，跟住咧，哇，好开心， 开心， 即系日日摆个地下嗰度。 仲有咧，仲有啲咩计啊？去克服嗰个叫 postholiday blues。 去盡量快快脆脆融入翻你自己喺香港嘅日常生活啦， 系 咪啊？即系例如可能系见翻你啊香港嘅人，我估啊，即系系咪咁样会比较好啲咧？系咪？但我谂相信嘅就 系 你见翻你啲朋友都，你都系讲你嘅假期。 有冇手信啊？ 有冇手信啊？系啊系啊。咁啲人话有啲学者尝试解释点解要话 postholiday blues 就系因为当你好开心有新嘅环境咧，我哋嘅脑咧放出啲开心荷尔蒙， 系啊， 一翻翻嚟啦。 系啦，你啲荷爾蒙冇放嘅時候咧，發覺嚇咁大個落差咧，個人變得好沉鬱啊，變得好 sentimental 啊，跟住咧就 overthink 啦。哎呀，跟住翻翻呢個現實世界啦，點咧點樣咧？所以其中克服嘅方法咧就係將你嗰啲 happy hormone 啫，再去放翻出嚟。 但係點可以令佢放出嚟？ 冇錯啦，就係咩？就係做運動啦，冇錯啦，做運動啦。第一個做翻，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咩？就係你 plan 定嚟緊嗰排咧，有啲咩更加開心嘅會發生。 即係諗下啲開心嘅行將會發生嘅事。 系啦，嚟紧礼拜你要去做嘅，咁里边咧就可以将你个开心咧继续延续落去，就唔会等自己啲 happy hormone 啫，啊冇咗之后咧就乜都冇。 我知我知，即刻 plan 下一次旅程。 系啊，冇错。咁你哋有冇嚟紧 plan 咩下个旅程啊？复活节就到。 本来想嘅，佢系谂住。 我呢个好短嘅啫，其实就翻乡下拜山啫。但系对我嚟讲咧，因为同阿妈同埋屋企人去咧。几年冇去啦，都系一个小嘅旅行咯。 有冇紧张啊？ 会啊，安排紧啲交通啊。 哦，因为老人家。 系啊，嗱，我啊谂住咧去程咧就搭车带佢行呢个港珠澳大桥。 嗯。 翻嚟嘅时候咧就同佢坐高铁。我谂咗啦。 嗯。 因为等佢即系开心 感受一下啊， 系 几好啊。 我嚟紧咧四月就再 去日本。哇！你真系个旅游达人嚟喎。你隔两个月又去， 我今次唔系为自己，今次做导游啊，因为我朋友知道我咧好中意旅行， 好熟啦已经。 我最高纪录一年系七次去日本旅行咯，跟住系熟到 七次都系日本啊。 系啊，我未计佢一个加 嘅 七次， 因为其实日本系香港人嘅第二个家乡啊嘛， 系啊后花园啊， 后花园嚟噶嘛。 咁佢同我讲话嚟紧四月咧睇樱，我想睇樱花，跟住谂好啦睇樱花，但系今次发觉死啦，我遇得到樱花，啲天气转变得太快啦，天气变化 已经 系 嘛， 系啊，咁我要去 plan 啊，去北上追樱啊，咩地方咧？咁我发觉就系嗱，你所讲就系啊，我最近咪喺日本去旅行咧，识咗个日本人啊嘛，可以问下当地人。 系啦， 有啲情报， 争好远噶， 识人好过识字啊，识打电话好过识打字啊， 识人好过识字， 真系噶， 系，咁啊要 plan 下去旅行啦。咁我想问你 plan 旅行嘅时候咧，个心情又系点嘅咧？ 兴奋， 好开心噶。 你有冇试过 plan 啊？ 但会闹交噶。 啊，点解 plan 都会 拣？因为你拣啲咩行，做啲咩嘛， 系。 你仲系为酒店都有人唔高兴。我想搵啲1000蚊嘅，跟住佢话唔系，300蚊嗰啲都几好啊。我话唔 使用咁多钱啫。 嗱，去之前会啦，去紧都会嗌交噶。譬如我一次系啊，喂，去嗰个咩咩乐园啊，主题乐园啊，咁一个就话不如搭的士啦，咪最方便。另外话唔好啦，搭巴士，我想感受下坐现代即系当地嗰啲巴士。 即係咁樣咯，都會於是最後就分道，哦算啦，你坐巴士，我坐的士咁。 哦，真係啊， 咁咪得咯， 咁 咪 解決咗啦。 唔好拗咯，你想感受嘛，但我唔想，我只係想快快脆脆去到嘛，即係咁咯。 話咁由 plan 到去都係一件浩瀚嘅工程啊，可以開心。 所以其實好開心，好似坐過山車咁，去到又唔知你會面對啲咩嘢，你 plan 都未必真係咁啊，可能天氣唔好，不似預期，係咪？又或者 book 嗰間嘢嘅啫，咦？点解喺度 book 嘅时候个咁靓，但 系 你 都系啊系啊系啊！我试过， 因为门口有个泳池啊，原来门口嗰个系洗脚嗰啲水池仔。 有时佢好多咧影相好靓，你去到发觉好渣噶。 系啊，细细个咧去长洲旅行咧，见到啲商船啲相咁靓嘅，去到之后发觉吓， 系真好似洗脚水池咁噶，真系有 真系有。 影出嚟嘅时候可能系啱啱开幕，嘛嘛，跟住咧原来佢廿年之后嘅话，佢呢啲影好旧啦， 佢用广角镜影。咧、那個泳池好似好大，點知原來真係一個 B B 池咁嘅，試過咁都要接受 咯。有心理準備咯，係咪啊？萬一有啲咩嘢嘅時候，唔好太唔開心。你因為你咁遠千里迢迢嚟到呢一度，你都係想開心啫嘛。 但係如果你負責訂酒店咧，你啲朋友就埋 壓力就大。咁搞錯啊！你訂呢間， 冇錯。 咁不如臨尾嘅時候咧，就同大家一齊一個眼睛旅行啦。每人分享一個咧，就係你去咁多次旅行咧，你有邊一幕？風景又好，當地人情味又好咧，你印象係好深刻，會諗起啲咩咧？我分享先啦。我覺得好耐以前咧，試過一次好失落，自己去美國旅行喎。咁我搭飛機去到LA 啦，咁我坐的士去到一個地方叫 Santa Monica。咁我上到的士嘅時候咧，個司機叔叔同我講話：啊，你邊度嚟㗎？香港嚟㗎？你幾多歲啊？我話今年26歲啦。哇、啊，你個樣似十幾歲啫。跟住我見到咧，就係佢同我傾偈時咧話：你廿零歲，你記住啊！好好，你同边个人住啊？我同我妈妈住啦。跟住佢话你要记住啊，好好多啲时间照顾妈妈。佢讲嘅时候咧，见到右边咧系日落。佢讲嘅时候咧，语重心长同我讲嘅时候咧，我发觉我今日都记得好清楚。呢、這个爸爸提自己要好好照顾妈妈。 嗯， 哇、啊！我意境咧就讲，哎呀。好难， 好靓吓。 你哋咧 系，我有好多。我突然间你咁样讲，我觉得嘅就系有时大自然嘅景色系会令到你觉得自己真系好渺小。嗰次系喺尼泊尔，我行山。行去一個比較矮少少嘅山嗰度，去望上去亞非爾市峰，即係個雪山即最高嗰個地方。咁跟住嗰一晚就要喺嗰、那個個 campsite 嗰度咧，要過一晚。朝頭早嘅話就再上去睇日出，好凍，同埋已經體力用盡啦。好攰，你覺得我個人，我用一個字去形容係我爛曬成個人。咁、但係咧，我嗰日我就冇辦法，我一定要沖個熱水涼，呢個係我自己一個好卑微嘅要求啫。佢、真係可以幫我實現到。當我沖，我要去嗰個地方嗰度去沖嗰個熱水涼嘅時候嘅話，我一行過喺前面嗰度咧，就有一嚿白色嘅嘢喺我前邊啦，就係、是。咁、跟住咧就係見到嗰嚿嘅嘢，我再望清楚嗰時候，佢就係嗰個雪山，好近。 哇！ 你望住一個雪山，跟住佢就喺隔離嗰度嘅咧，就係有一個弯月喺嗰个山嘅上 面，靓到 影唔到， 真系可以。 但系你只可以嘅就系你记住，跟住你望住嗰个，啲眼泪系 啪啪， 唔知点解哪来嘅感动咯？你会觉得嘅就系、哇，我都冇感动，我系乜嘢啊？喺佢之下嘅话，我实在系太微小啦，好卑微啊！我嘅愿望更卑微，我只系希望嘅就系喺一个礼拜之后嘅，我冲个热水啦，我真系 冲 唔到啦。 好啊，咁我哋不如时间有限咧，准备一齐同阿黎明一齐戴住眼睛去旅行啦。 好，多谢晒 Donald Matthew， 我哋下个礼拜再见。 我哋出发啦， 出发啦，上机啦。 为什么？ 寻一点开心，让什么都发生。你是万千的风筝，我眼睛想旅行。 明天上眼睛上旅行，中午十二点钟听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风 show 范围，剩下一阵间仲有一个钟头。 我有翼飞，也要飞扑向你，我要望穿你，你有什么 中午廿五度嘅温水，湿度82%，下昼有阳光，天气温暖嘅。先听到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咧仲有呢个学下西班牙话嘅 Hello Hola Hola Hola， 就系呢个牙牙学语学西班牙话嘅。好啦，十二点钟啦，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咩啊？ 西班牙牙学语。 Hola， soy Sara， está bien。 Hola， muy bien。Hola， guapa。 Soy Miguel。 Hola， guapo。 Guapo。 点啊你？来来来来。 Y tú soy Carlos。Hola， Carlos。 Hola。 Hola， hola， hola， 开始我哋噶吓， 冇错。欢迎 Billy Sir， 欢迎欢迎 ，Billy Sir 你好， 你好。 今日 Billy Sir 好犀利，系啊，因为佢知道咧嚟紧星期六咧就系呢一个元宵佳节，中国情人节，所以今日咧，哇， 情人有关， 收埋本好嘢， 情人宝， 有本好嘢，呢本叫做 Bilobos。 Bilobos 即系咩啊？ 冇得直接翻译嘅，不过呢啲就系我嚟人哋我嚟追女仔啊，或者氹女仔开心啊。 你点解会买嘅？ 系啊。 咁呢啲都係文化嚟㗎嘛。 係咩、 哦、我想問咁裏面有啲咩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㗎，譬如追女仔嘅秘訣係咪，就係你今日嘅課程。 好多句囉。 喔、 哦。咁係囉。 你好靚呀、啊。你得唔得閒呀，係咪即係嗰啲咁呀， 呢啲好膚淺㗎 啫。差唔多啦。不過就用啲即係好多花。 即係花巧啲嘅說話去包下佢。 係 啦。 咁你買嚟做乜，喺邊度買㗎？其實你都識講啦，咁點解你要買啊？ 我 你喺外地買啦， 我唔識咁多嘅。 哦，係咩？你夫人聽到會開心嘅， 好大書咧，佢寫好多 notes 喎。 同阿邊個講過呢句？ 係啊， 唔好再重複。 係 啊，冇錯。 係啊，呢個 追女仔秘笈。 嗱，你係都要啦，俾你講一句啦， 算啦算啦， 句啦， 冇得講一講啦，我想聽啊。 好，頭先 你整句由淺入深 嘅， 係啊，係啊，你唔好一嚟就 好，即係呢個， 我幫你唔到。 如果翻譯啊，咦，頭先去咗邊度？ 係啊，你頭先喺度， 你開始搜尋。 其實我想講嘅就係 Billy Sir 為咗我哋嘅課程咧，其實佢真係好用心， 做咗好多嘢。 佢每一次嘅話咧，都會帶一啲 notes 俾我哋啦。咁同埋嘅就係佢會自己去買一啲參考書嘅。咁所以好似呢一本咁嘅話，如果你見到我，你話下一條，我就哇做乜嘢？有啲女仔啊著泳衣， 唔係嗰啲係其實。 相嚟 嘅啫，佢唔係解釋緊幅相嘅， 係 係 ，OK， 亦都唔會話你講完就會有個幅相個效果嘅， 俾佢簡單啲嘅， 係啊，呢個嗱，佢話 想識人 ，No soy pirata， No soy pirata， pero encontré un lindo tesoro， 好長喎，已經跟唔到啦，已經 啊，即係佢話我唔係 pirate。不过咧，我就已经揾到一个好靓嘅 treasure。 哦， 就系你啦，我唔系喺度， 喺度噶，已经攞到你个宝藏。 咁你望住个女仔讲，个女仔即刻冧晒啦，系咪？ 太文绉绉啦，可唔可以佢直接啲？ 即係例如你有冇時間啊？ 即係話如果si la belleza pagara impuesto, estaría llena de deudas。即係話如果 beauty 要交税咧，你就一定會 交好 多 税。 係 啊，即係如果靚要交税， 係啦係啦， 你一定交好重啦。 係啦係啦， 佢真係好花巧嗰啲追女仔， 即 係 即 係 其實即係話你靚，不過就用好多唔同嘅 方法。 但我想問咧 ，Billy Sir， 佢哋講嘢係咁噶？ 系 嘛？即系其实西班牙讲嘢系咁噶， 即系好。 即系但系佢哋系咪惯咗咁啊？即系佢追女仔系兜一个圈啊，包佢哋系咪咁样？ 通常呢啲系撩女仔咯。 哦， 我哋嗱，我哋呢啲就叫做巴拉阿曼伊利斯，即系俾地盘佬啊。即系就话啲地盘佬通常喺度譬如休息紧咁，见到系啦，突然间有个系啦，见到一个靓女仔行过咁，佢就或者吹口哨，或者就会即系整两句呢啲咯，系啦。 但我想问咧， 咁啲人就会收集系啦。 西班牙女仔咧，如果对人哋譬如话唔好用聊啦，即系同佢倾偈啊，吹口哨，其实佢哋憎唔憎嘅，佢哋会定系觉得文化系接受噶。 定睇下边个啊？ 定系睇个样啊，即系撩佢个样啊！ 我谂通常就嗱，即系呢啲睇戏啊，睇好多都会见到啦。即系啲女仔通常都会扮好似好唔 like 咁，其实好 开心， 都好好系啦，好开心嘅系啦，系啦。咁譬如有几个女仔行过咁，有一个冇咧，咁啊嗰个又会有啲 点解佢唔撩我嘅？ 系啦系啦， 定系吹口哨吹俾佢听嘅？ 系啦系啦，即系都有呢啲咁嘅。唔係，即係呢啲喺電視睇得多啦。咁 real life 我唔知啊，我都要試下。 你又唔知？ 今日講嘢要好小心啊 ，Billy。 好啦，嗱，咁今日咧，我哋要講嗰啲咧，就係同呢一個情人節有關嘅嘢啦。即係雖然咧西人嘅情人節嘅話就已經過咗，但係嚟緊嘅就我哋中國情人節啦。咁所以今日咧，哇，係都好貼題喎。 係啊， 係啦， 情人特輯。 咁系咯，咁我谂要讲下啲系啦，要送礼物嘅， 梗系要啦， 要啊， 好重要呢样嘢。 咁嗱，我哋先讲下啲礼物先啦， 好啊， 点讲啦吓？ 好， 咁嗱，第一个咧，你哋应该识读嘅呢个 chocolate 就朱古力啦， 朱古力 chocolate 好。第二个咧就系 un regalo 系啦 ，regalo 系咩嚟嘅咧？ 礼物。 礼物 系啊， 系啦，一 un regalo 即系一份礼物， 一份礼物 系啦。 咁如果两份礼物 ，dos regalos，muchos regalos，muchos regalos， 好多礼物， 好多礼物系。 好 ，OK， 好礼物， 好，跟住 第三个 ，flores， 呢个系花啊嘛， 花 系花 ，flores， 一定要啦。 咁你话 plural 啊，你唔好。你唔好一朵啊！你系一好多花。 唔系噶，我兜到噶，一枝花代表个专一啊嘛，得唔得？ 都得。花咧，佢哋有冇啲咩花语？系咪同香港人咧普遍一样？ 即系例如，譬如可能系代表玫瑰就系爱情，系啦， 都系一样嘅， 都系一样 嘅，都系玫瑰噶啦， 红玫瑰啊嘛。 玫瑰嘅西班牙话点讲啊 ？Rosa，Rosa，Rosa，Rosa， 红玫瑰啊 ，Rosa Roja。 Rosa Roja， OK， 算啦，好，下一个啦 ，Un anillo， 系乜嘢啊？呢个 一个咩 ？Anillo 即系戒指， 戒指咁快戒指 ，OK， 戒指 Un anillo， 即系如果佢有个 un 字嘅就即系又系 一系啦， 系啦， 戒指 一座戒指 ，OK， 但系如果钻石戒指咧？ 咁 un anillo de diamante， diamante 系啦 ，diamante。 un anillo de diamante， 佢哋系咪通常系咁样调转噶？我哋譬如我哋钻石戒指，好少戒指钻石噶嘛，但系佢哋系咪？ 佢系钻石的戒指咯， 钻石的戒指。 阿 Billy Sir， 如果系朱二省戒指。 因为佢即系嗰啲假嘅， 假嘅 啦，假嘅 仿制嗰啲玻璃戒指。 Billy Sir啲中文都唔系咁好嘅，所以你突然间同我讲朱二成， 佢唔知道 边位小姐姓朱， 假嘅戒指， 假嘅 系啊，流嘢。 咁我哋通常就话imitación 嘅 ，imitación 系啦，假嘢 嘅乜乜乜咁咯。 哦，系啦，你要学啦， 反正你都会买嗰啲。 imitación 嘅，会嘅，会嘅，你唔会买呢啲嘅， 系会噶，绝对会。 好，咁啊戒指之后 我做 imitación 的小强啦。 OK， 好啦，咁啊戒指完之后嘅话咧，下一个 就系一个 un collar， un collar 系咪颈链啊？ 系啦 ，un collar 系啦。咁不过呢个唔好搞错collar 咧系人都可以嘅。英文呢个好似通常一谂就谂到只狗噶嘛。 哦，因為 collar 嘛，係啦係啦，其實 Spanish 個一係鏈， 哦頸鏈咁解，但就唔係話即係好短身嗰啲頸鏈啊，有冇分啊？ 唔係嘅，冇。 啊，總之個頸鏈就係 男嘅頸就係噶啦，係 啦。 咁狗仔嗰啲 collar 都係呢個， 都叫做個一， 都係叫 個一。OK， 係 啊。咁如果你話豬嘅頸鏈啊， 係啦，珍珠頸鏈， 珍珠係啦， 我啲人又豬耳石， 一隻豬個豬，我以為。 OK， 好啊。珍珠頸鏈， 這珍珠頸鏈啊 ，un collar de perlas， 中意 噶珍珠頸鏈，好靚噶。 就算係伊米達師兄都中意嘅， 其實送頸鏈都中意咯， 係啊，總之送乜嘢都中意噶啦。好 ，OK 嗱，咁隔離嗰個字咧，就你總之講乜嘢，你加個。 Paradis 即是比你 哦， 比你 哦 Paradis 沒有搞錯，在 Minions 那場戲他說 Paradou，其實 Paradou 是錯的，是的，因為 Paradis 是嗎？ 你一定覺得很哽咽， 他電影裡面他意思都是這樣，即是 Paradou 即是比你， 是的，不過他就專門將字即是說到歪歪地， 但是他的語音是不同的嘛，是的，是的， OK， Paradis 知道 OK， 好了，我們學了一個就有 Un anillo para ti， Un anillo para ti， 是的， Un regalo para ti， Un anillo para ti，即係俾你一隻戒指， 係啦。 un regalo， un collar， un collar para ti， para ti， 就係送頸鏈俾你， 送頸鏈俾你，係 啦。OK， 好啦， 咁 我哋 接受嗰個就講 gracias， 係啦 ，gracias， 多謝 曬 ，gracias。 好啦，幾個生字我哋又學咗嘅就有朱古力啦、禮物啦、花啦、戒指啦同埋頸鏈啦。好啦，當然啦。在情人节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人家说的话就是情人节快乐啦，还有就是他是我的情人，我很想学。我们来了， 好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过 Amor 是啦， 情人 爱人 是啦，咁Amor 就是爱啦，咁如果你加一个 是不是法文都是啊， 法文有少少不同的，法文是 OUR，佢就 amour amour， 仲有个 r 会咁 啊，系啊系啊， 我哋唔使嘅 amour amour amour amour amour， OK， 好，情人节快乐，我哋点样讲？ 咁情人节快乐就嗱，如果 amour 啦，就 Feliz Dia del Amor，Feliz Dia del Amor，del Amor，del Amor， 系啦。 呢一句就基本上一讲嘅话，就全部人都知道你讲乜嘢噶啦，系啦。因为我见到你嘅 notes 咧，你有四句。 有嘅系， 系 啊，呢个就譬如 love 嘅 day 啦，啊，咁情人节 love 咁都系一样啦。 哦，情人节 就系 love 嘅 day， 啊 ，love day 快乐吓 ，Feliz Dia del Amor， 情人节快乐， 系啦 ，Feliz Dia del Amor， 系啦 ，OK， 呢个就情人节快乐， 系啦，啊，咁不过通常好多人就 general 啦，就唔好讲譬如系咪女朋友啊，系咪吓两公婆咁， 哦，即系呢一句就要同你嘅情人先至讲得噶， 唔系 ，general 啲可以 general， 哦呢个 general 啲，好 就 Feliz Dia del Cariño，Feliz Dia。 Cariño. 哦，咁可能啲人講得太多 amor， 咁佢想用下第二啲字，咁，個個都 Feliz Dia amor 咁，不如有個人 要特別啲 ，Cariño，OK， 同埋記得啲字長啲咧，係會 高分啲 噶嘛，係啦 ，OK， Cariño， 咁如果你想再長啲，就第一個啊 ，Feliz Dia de los enamorados， 哎呀， 好長 ，Feliz Dia de los enamorados， 其实你嗰个字里边有个 amor 嘅，见唔见到 ？amor 有 amor 喺中间， 系啦，所以 en 咧即系 in， 哦 ，in love 嘅意思， 系啦，咁 dos 系一个 description 啦，咁即系话 in love 嘅人， 哦， 我系一个 in love 嘅人， 吓，咁你系一个 enamorado，enamorado， 吓，咁啊 ，Sara 就 enamorada。 系啦，因为我系 A， 系咪？系啦，就 DA，OK。 咁 Feliz Dia de los enamorados。 Feliz Dia de los enamorados。 enamorados， 系啦。 OK， 好，咁仲有一个 Feliz Día de la Amistad. Feliz Día de la Amistad. 即最尾呢个 系啦 ，Día de la Amistad。 Día de la Amistad 都系情人节快乐。 嗱， 另外一个讲法 咧，嗱呢个就系俾嗰啲唔系情人嗰啲啊。 哦， 唔系即系唔系即系，譬如如果你知呢个人 呢啲啊。 吓、啊，唔系要学要学要学嗱嗱，即系如果呢个人你知佢唔系拍紧拖嘅、啊，或者佢唔系你个系、哦、 单身噶、啊， 单身嘅。 咁呢个其实 amistad 即系 friendship， 哦， 即系呢日都系庆祝 friendship， 即系就算同朋友都可以讲呢一句嘅， 可以可以， 唔系追佢 咯。咁人人都 feliz dia de la amistad。即大家 但會唔會㗎？佢哋真係會咁， 會講 嘅。 哦，你有冇啊？ 啊，我有用嘅，我有用嘅。 但係你情人節嗰日咁樣同人哋講嘅話，會唔會好 hurt 啊？邊度 會？會嗱咁，如果你成班男仔咁，你我見到你冇理由 Felicia 你 Garino 咁啊 ，Felicia 你 La Vista 一齊飲杯咁啊。 情人節我點會同成班男人啊？ 有都可以。大家都可以，而家呢个世界真系冇乜所谓，系咪先？ 可以可以吓，饮杯咁啊！ 即系你情人节，你见到啲朋友嘅话，就会讲最后尾嗰句， 系 咪啊？前边嗰三句嘅话咧，就系讲对住情人，就会系讲之前嗰三句。哦，好啦，咁跟住我哋又讲个情人节 啦。阿 Mister 系 friendship 啊， 系嗱阿 friend 嗱 friend 就系 amigo， 系啊， 系啊，系啦，系啦，所以系嗰度嚟嘅 amigo。 哦， 但系呢一句虽然讲友情，但系。是不是都是情人节先讲的，平时不会讲这句的嘛，即 平时没有第二天是有这个有这个 meaning， 有这个意思、嗯、所以、嗯啊、都会啲人都会在这一天讲这件事咯。 咁你开头的 Feliz Dia Feliz Dia Da 就是即、开心。系咪？即系 happy， 即系 happy， 系啦 ，happy 乜乜乜， 乜乜乜乜， 系啊系啊系啊！我之前你有教过噶嘛？系啦，即系新年快乐啊咁样。 系啦 ，OK， 好啦，咁我哋学咗呢一个就情人节快乐之后嘅话，当然啦，最紧要嘅就系要学其他嘅生字啦。 系， 就 系 情人。 系啦，呢个呢个， 反正我想有个插播， 系系， 我要分手， 傻仔， 咁啊。 唔怪之一路都唔出声，其实佢好 hurt。 好简单嘅啫，嗱，我借呢本书俾你。嗱，咁你攞呢本书，咁你同你想分手，同想分手嗰个人面前，就望住第二个女仔，啊，读呢本书，咁就得噶啦。 佢就直接冚你一巴，跟住就 冇。系，真系好 OK 呢个，系啊，就唔使学。 兜一个圈， 不过 有可能你块面突然间有个手印咯。 明白。 佢就唔包嘅 ，OK， 系啦，呢条就唔包嘅。 所以如果系啦，如果整污糟咗啊！嗰啲記住抹翻啊！ 點解會整污糟？ 即係有啲血，有啲血啊！嗰啲咁， 我即係俾人撕爛咗好多嘢，要買飯。OK， 好啦，我哋嚟咯，下一個嘅生字嘅就係話講。 咁呢個我諗要啊，馬老師都 馬老師試下。 係啦係啦，因為你呢啲係 情人嘅情人説話。 你睇個樣，你 你嘅九龍 刀 係會係啦，性感啲嘅 係 係好嗱，第一個 mi amor。 Mi amor 即系 my love 系啦，咁同你个 mi 即系埋啊嘛， 埋 系 mi amor， 就系同个情人讲嘅 mi amor， 要好有感情咁噶， 系啦，所以系啦，诶， 佢好似 mi amor， 即系如果系我的爱人一个名咁样，就系 mi amor 小强咁样， 系啦系啦， 啊， 或者调转啦吓，小强 mi amor， 系小强 mi amor， 好，继续下一个。 Querida 都系 其实即系 dear 啦， 啊哈， 不过系 dear， 咁即系 my dear 咁啦。 哦 ，Querida， 咁我咪跟住个名喺后边噶。Querida 咩嘢？ 如果 Querida 边个咁就dear 边个咯。 啊哈，哦，咁呢一个可唔可以系写信俾人，或者系同人哋讲？ 会啊，有好多人写信咧，系写俾个 friend 啊，咁开头都会写咁嘅。 哦，你去到乜嘢嘅地步，你先至用呢一个字噶？ 冇噶， 普通朋友都得系嘛？ 诶， 呢个好用，呢个好用。 我可以嘅呢度马老师咁， 即系都系 dear 啫嘛 ，dear 系啦， 即系都系 dear 系啦。 点读话？嘅呢度， 嘅呢度， 嘅呢度， 嘅呢度，嘅呢度， 嘅呢 度， 系啦， 嘅呢度， 嘅 呢 度，嘅呢度， 嘅呢度，或者嘅呢度，系咪 ？OK， 好啦， 下一个， 下一 个 ，cariño， cariño， 嗰个牛音好难，真系好难。 个 end 上面有个虫仔咯 ，cariño， 系啦，系啦。一定要发出嚟啊 ！Cariño， 咁 Cariño 其实都系 dear， 又系 dear 一样。我记得头先嗰个字有咩分别啊？ 嗱 ，Cariño 通常佢有大个解释嘅，即系啲 tender 啊， 即係嗰種嘅叫做咩 ？cherish 啊，嗰啲咁樣咯。所以同 love 同 querida 都有。都係 真愛啊，咁嗰啲係嘛？ 係啦， 係 啦。咁如果你成日 miamor 咁，你有時候轉下 cariño 咁。 我好專一嘅， 唔係啊！你講翻可以轉下啫， 係轉下係啦，唔同字 係啦。OK， 好嗱，下一個咧就加埋上去呢個，其實就有啲人都會講嘅嚇。 Mi vida 即係 life 哦， 我嘅生命 係啦 ，mi vida my life。 Mi amor, mi vida. Mi amor, mi vida. Mi amor, mi vida. 即系 my love, my life。 哦， 有冇首歌系叫咁样？我估有啊。 有 my love, my life。嗱，孙志志那时快嘅话，我都话啦，系啊。其实今日咧，我哋仲有好多都未学嘅，系啦。仲有就加上你上个礼拜应承我嘅，就系叫嘢人。我就嚟割死啊！ 我都全部留翻，全部留翻下次啦，好唔好 啊？ 系啊，记住我哋下个礼拜嗰度，我仍然会继续可以咧，就再学啦。咁同埋嘅就系要讲嘅就系我哋要嗌嘢饮咯，好唔好啊？ 好， 你应承我啦，呢啲 就 吓。 下次一嚟就嗌嘢饮， 一嚟就嗌嘢饮啊！好 。好啦，临走之前嘅话，同大家要讲声嘅就情人节快乐，你一齐讲啊！不如讲句简单啲嘅啦，好嘛 ？Feliz Día de Amor， 多谢啊 ，Feliz Día de Amor。 Te amo. Mi amor. Hong Kong Radio News Report.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港铁交代东铁线自动月台闸门安装工程进度。港铁机电工程建造总经理梁志添话，今年上半年可以再多四个站完成自动月台闸门工程投入服务，分别是大埔墟站、上水站、大围站和沙田站。而港铁将在未来半年开始另外几个站的工程，希望今年全年可以完成九个站的闸门工程投入服务。梁志添说，由于吸取了经验和克服不同困难，令部分车站的工程可以提早动工，进度理想。他强调，虽然工程提早动工，但是没有简化流程，前提是以乘客的安全为重。政府正就《基本法》23条立法咨询公众。行政长官李家超说，23条立法是确保香港人可以安全和正常生活。被问到根据立法会日志，最快在全国两会之后，即是下个月13日才会开大会，是否有信心23条的蓝纸草案下个月出台，甚或在下个月13日进行首读。李家超说，会全速推进23条立法的工作，相信立法会亦会尽快履行相关宪制责任。南韩首尔五大医院的实习和住院医生当地今日上午6点起停止工作，韩联社形容令睇病难成为现实。報道說，首爾五大醫院合共超過1000名實習和住院醫生遞交辭職信，除了五大醫院之外，全韓範圍已經有幾千名實習和住院醫生請辭。醫院方面調整日程安排，防止醫生罷工為病患者帶來不便。政府亦正動員公立醫院和軍醫等醫療資源，並擴大網上診療服務範圍，同時敦促醫生避免參加集體工業行動。醫療界今次行動是抗議政府計劃增加醫科生名額。分析指，雖然保健福祉部已經針對超過220间實習醫院的實習和住院醫生下達需要緊守崗位的診療命令，但醫生的集體行動很可能持續下去。請辭的醫生暫定今日在首爾龍山的大韓醫師協會會館開會，商討應對政府的方案。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温暖，今晚大致多云，同埋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薄雾，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五东风增强，周末至到下周初气温逐步下降。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111点，跌44点，成交金额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842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2蚊，跌2.8；盈富基金16.27，跌2仙；中海油15.54，升4.6；阿里巴巴71.2，跌咗3毫；比亚迪股份180蚊，跌6.4；中移动68.05，升6.5；友邦保险63.85，跌3.5；美团72.45，跌3毫。中国平安33.45，跌5毫；京东集团89.2，跌2.6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2，日元150.32，瑞士法郎0.883，加元1.351，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5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53，新西蘭元對美元0.614，日經平均指數報38,356点，跌113点，港金報18,820蚊，跌2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18.93美元，賣出2,019.3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人。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为何严重到这样》，作曲 Howie， 作词林宝，主唱 DJ。 为何严重到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 必要之乐，作曲 Howie， 作词黄伟文，主唱 CY 陈中泽。 明白人应该体谅人，良知即使未泯，然而这次之后是未能跟你再拥吻。 怀旧是一种品味，作曲 Michael Wong， 作词林若玲，主唱陈柏宇。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入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3月1号，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2至3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 蔚蓝。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几个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李爸爸与雌雄大盗相贼， 嘘，呢边啊， 嘘，过嚟你左边啊， 嘘，有人闭气， 嘘，前面啊， 表妹唔好再嘘得唔得啊，我有啲急啊， 嘘，唔好嘈啦，就喺床下底嗰个箱，帮手拉佢出嚟啦， 哦， 嗱，一。二三拉啊！ 嗱、哎，个箱有个锁喎，点算啊？ 你贼嚟噶嘛，嚟偷嘢啊嘛，咪要我教你点做嘛？ 唔系、啊，我今日先第一次，第一日跟你阿表妹出嚟实习学做贼噶、嗯，有啲嘢我真系唔识噶噃。 嘘，有人，冇喐， 冇人啦。 哎呀，停啊停啊停啊，表哥啊，你咁样啊，点样同你啊，表妹我啊，教我哋呢对雌雄大盗嘅组合咋，我唔练啦。 表妹啊，对唔住啊， 傻咧， 表妹咁啦，再嚟过啦，再嚟过啦，我保证一定好俾心机跟你学。 比你呢句说话系你阿妈，即系我姨妈，临终嗰日开始啊，你已经开始讲噶啦，你讲咗三年又三年啦，毫无寸进啊！你咁样啊，点样同我重组啊？当年你阿爹同埋你阿娘组合嘅 The Man and the Fan， 我点同你阿爹同你阿娘交代、啊？你咁蠢！ 表妹，你放心啦，我收拾心情同你重组嗰、那个雌雄大盗。 野火灾吧！ 仲要拯救无依无靠嘅少女出险境， 表哥啊，我哋一於要准备好啊！呜嘿哈哇嘿， 个烟草咁长嘅， 嚟啦嘿，好嘈啊！准备 誓要去， 誓要去 入刀山， 入刀山。 豪气壮， 豪气壮啊！ 过千关， 过千关， 豪情无限，男儿傲气，地狱也独来独往返，全心一闯虎豹穴，今宵去几时还？ 喂，好嘈啊！隔篱屋边嗰啲蠢巴闭啊，五音不全，真系郑小丑啊，当学人凭歌借意，垃圾， 激死唔拉唔得啊！你话呢啲咁嘅人系咪先？ 阿李， 你啊，你咳晒啲口水落我度啦，戴翻个口罩啦。 我哋咩事喺度暗暗沉沉啊？ 除咗口罩啦，听唔到你讲咩啊？阿爹，隔篱屋啊，日日都系咁啊，成日喺度誓要去。咁不分昼夜嘈生晒，我真系想过咧教训佢哋，真系。 阿李，你唔好多事啦，你有任务响身噶。 唉，阿爹， 嗯， 有咩任务啊？你系咪有幻想症啊？我都唔知嘅，点解无端端会有任务啊？ 衰仔，时机未到啊，咪冇人同你讲咯。 时机系一个人定咩嚟噶？ 时机系一个 timing。 咁几时先到先得 噶？说时迟，那时快，时机啱啱到， 系咩？ 等我而家讲你知，坐低，坐低。阿里巴巴原本系一个樵夫，家境贫寒。有一日佢斩柴嘅时候，发现咗雌雄大盗嘅宝藏，仲偷听到强盗嘅暗语。暗语咧类似密码，据讲。是可以触动巢穴暗门的机关。 Anybody home? Anybody home? Anybody home? Molly Bally Boom, Molly Bally Boom, Molly Bally Boom。 衰仔，你啱啱听到的雌雄大盗的文码呢错，话你唔好记，因为佢哋咧冇 update 冇更新啊，所以啲密码系无效。 系，我都觉得好奇怪。玛丽玛丽空唔系变魔术嘅咩？咁新嘅密码系咩啊？ 阿里。在我未讲新品密码俾你知嘅时候，我要你应承我一件事。 哎呀，烦咩事啊？你唔好啰啰嗦嗦讲就讲啦。 衰仔，就系当你揾到个宝藏之后咧，一定要打家劫舍。 哦，知道。 仲要劫富济贫，造福。 得啦，唔使再讲啦。只有无父无母无依无靠无三富少女火坑啊嘛！我知啦，你快啲讲啦，小阿孙勇。 吓，你个衰仔，你话我咩话？ 快口都成讲咗添。冇，我赞你系四老爷啫。 衰仔，你听住啊！我终于查到咧，当年名震江湖嘅雌雄大盗咧，就系将啲贼赃啊收埋隔篱屋一个暗格。 隔篱屋暗格 系啊，我仲知道个密码喎，个 password 招你解开。 喂，得，咁你我揾到咧，我系咪会发达啊？好多钱噶？ 发咩达啊？贼赃系攞去劫富济贫噶，衰仔 咁。都查咁耐先查到，真系唔死都冇用啊！ 你讲咩话？ 冇嘢讲，冇嘢讲，有嘢嚟翻买衫先至讲。 你正衰仔， 喂又 你先唔死冇用啊！ 喂，唔好死住啊！讲埋个密码先啊！喂，哎呀，咁啊走咗啦！哎呀，咁我点算啊？老天爷，你掉低我一个人啊！嗰啲宝藏，啲宝藏喺边先得噶？ 表哥，你听唔听到啊？你隔篱屋嗰个篱笆咧，唔知系咪咩事啊？系咪康珠咁啊？我识唔识过去听下佢咩事啊？ 咁啊？ 吓，表哥啊，嗱，唔使扮到个精明嘅沉思个样俾我睇嘅，你谂唔到噶啦，等我过去查下啦。 谂啊谂啊谂 咪搞掂啦！我记得晒啲重点啦，表妹呢铺咧，我哋发达啦。 咩啊，表哥？点发啊？ 听住，《神雕侠侣》，我唔识唱呢只歌，不过天地要我唱。 侠侣英明世代谁？问世间几许？ 哇！即刻学啊！合下胸襟而知佢，因为我系唱九六年嗰个版噶我。 侠侣英明世代谁？ 唔系我 key 啊！ 问世间， 问世间啊！ 几许？ 几许？ 合下胸襟热血自驱，到我问世间多少？你都系唔识唱啊！我系一情人总是世上，就系咪唱得好好 咧？ 能死生相许，俾大个咪我。雕侠侣， 侠侣啊！ 千秋万世退去， 退去。 喂，你系杨过，是我系阿小龙女。我哋情人总是世上才，你一齐。原始生相许， 喂，唔 好再唱啊！ 乜嘢啊？ 唉，好，我哋玩下佢吓。啊，邻居啊，邻居，请问你喺唔喺度啊？呢把 扯啦，成日唱歌， 喂， 烦住晒啊！ 等我试下。 嗯，阿表妹，你讲嘢，讲嘢啊！你唔好系咁薯啦，我一阵间又想去厕所。 得啦，表哥啊，呢把依家心情一定系非常非常之恶劣嘅。等我嚟。 系啦，听完我哋唱歌。 呢把呢把，我咧谂住咧就话俾你听吓，我就系住喺你隔篱屋嘅个好方邻，我听到你嘅哭声，你冇事啊嘛？ 啊，正所谓啊，哭泣声绝无意义啊，他不会扭转分开的心意啊，梦似是沙堆。 而家出咗嚟啦，唔好再唱啦。 我哭腔正唔正？ 咩事啊？ 好好啊！喂， 我同你哋讲紧嘢，咩事啊？ 就咁嘅，就咁嘅。你咩事啊？你喊得好凄凉，有咩可以帮到你啫？ 冇错，刘毅都尚且偷生，你千祈唔好谂住做错。 边个话我做错事啊？ 啊 我冇嘢，你哋走啦，唔好阻住晒我。 吓、啊？喂，所谓一人计二，二人计长啊嘛。嗱，咁其实我又可以计长少少，长啲啲嘅。你讲出嚟啦，我哋如果摊开嚟嘅话，可以一齐谂下点样做咯。 冇错，冇错，冇错、嗯。正所谓咧，三个臭皮匠食过一个诸葛亮，你摊晒你啲嘢出嚟，我哋真系可以帮你谂掂佢。 唔使你啊，唔使啊，唔使啊，你走啦，走啦，我自己谂掂啊，你走啦。 O K O K O K O K O K O K， 表妹，我揸头痛，我可以去厕所， 好啊， 顺便揾下佢间屋，同佢倾偈，倾耐啲，拖延时间，知唔知啊？ 你讲咁细声，我听唔到。 系咧， 讲多次， 讲多次。我炸肚痛啊，表妹！嗱，去个厕所一乘机啊，揾下佢间屋，你同佢倾偈，倾耐啲，拖延时间啊，明唔明？ 你死噶咩？你讲咁大声，我怀疑佢都听到啦。你听过你阴阴嘴笑？你听佢，你睇下佢阴阴嘴笑嗰个样，真系都几靓仔。 哎呀哎呀，邻居先生，哎呀，我突然间想去诶厕所啊，可唔可以借个茅厕方便啊？ 系啊，去厕所啊！ 我间屋系 private， 唔入得。 邻居先生，府上装修都好别致喎，又典雅啊，属于咩风格咧？ 呢啲 Baroque 风格系一种追求繁复、富丽堂皇、浮夸气势宏大、富于动感嘅艺术境界嘅风格，展现俾大家睇咧。是一种咧优雅雍容华贵感觉，巴洛克风格加佢睇落去，雍容华贵。喂，瞓晒，搞错啊！我觉得咁好啊，你哋都系黄毛小子，雌雄大盗，上我面前班门弄斧，未够格。咁快瞓着，等我过你屋企睇你咩宝藏，搵到出嚟嗰阵发达啦！哈哈哈哈。成个屋企垃圾缸咁，衫裤鞋咪周围掉，咁臭嘅咩味嚟噶？吓、啊，喺厨房传出嚟，等我睇下先。啊，啲臭味应该呢个电饭煲传出嚟噶，电饭煲都可以搞到咁臭嘅，咩嚟嘅咧？啊，我应唔应该擅自揭开人哋嘅电饭煲盖咧？啊，应该点做啫？哎呀，真系好烦啊！ 表妹，表妹，醒啊喂，醒啦，醒啊！表妹， 哇！表妹做乜打我？ 哎呀，醒啦！ 呢度边度啊？我点解咪喺呢度嘅？ 哎，你头先瞓着咗啊，仲瞓得好冧啊！你睇下啲口水流到通地都系啦，成个厅浸晒啦，而家。 啊，你冇跣亲啊吓！哇，点解会咁噶？头先我明明都好聚精会神咁样听个邻居先生讲下佢间屋嗰啲咩设计风格噶。 你聚精会神，你讲大话你，哎呀！ 表哥，我。 我真系有听噶。邻居先生一开始讲嘅就系巴洛克嘅风格啦 ，Baroque the style， 咁就追求呢个个嘅就繁复同埋夸张啦，仲有富丽堂皇呢个气势，真系嗡嗡嗡讲到个嗡嗡嗡嗡嗰时候，我就嗡。 你就咩啊？你就咩啊？ 我唔小心遇到睡魔啦，结果咪搞成咁啦。 唉，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 邻居先生咧？ 系唔见咗佢嘅，去咗边啊？ 咦，表哥，你听唔听到啲咩声？ 系咩声？ 诶，我听到好似啲抄嘢嘅声。喂，刚才喺我哋屋企度传出嚟嘅噃。 死啦，反间计啊！ 吓咩啊？你识唔识噶？呢啲系调虎离山之计啊！ 系嘢，唔好讲咁多啦，翻去睇下啦。喂，边个喺我屋企啊？你喺里面搞咩啊？开门啊，开门啊！ 表哥啊，一定系邻居先生发现咗个宝藏喺我哋屋企啦，佢过嚟系抄紧嘢啊！ 哎呀，仲讲开门啦、 啊！我头先好心急啊，心慌得滞，我冇带锁匙啊！你攞你嗰条出嚟啦！ 我头先匆忙得滞，我都冇带、 啊。咁点算啊？ 哎呀，行啊，等我试下。哎呀，佢喺里面反锁，喂，你要开门咯、啊？如果唔系我撞开道门入嚟噶，开门啦、啊！ 喂， 唔关我事啊，头先大风得滞，出埋咗道门，搞咗个锁坏咗，我而家开唔到啊！ 咁你做咩事入我屋企啊？ 系啊，你到底系边个？ 哎呀，事到如今，我都系要话俾你知啦。我就系、是、阿里巴巴，就系、是、我啦！ 神秘物打开他的方式。为什么尚未打开他的方心？来自阿里咁幸运，只要有恒心，铁柱和成金。 哎呀， 自问或会郁郁终此一生，我有真心有私心，可否放我默默问爱神？ 准备，阿里，阿里巴巴。爸爸跟踪土匪好细心， 好细心，好细心，好细心。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跟踪土匪好勇敢， 好勇敢，好勇敢，好勇敢。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明白了，明白了。 哼，故事发展到咁样，究竟会系点样呢？我想大家都同我哋一样，唔系好想知道。请大家留意听日嘅阿里巴巴与雌雄大盗下集啦，请准备。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跟住土匪好勇敢。 Sesame, sesame, sesame, sesame。 土匪好 来播出一节就是我哋制作严谨嘅最新风骚音乐长剧。 O K 啊，我觉得你写音乐剧啦。 不过下次你玩啲歌俾我听，因为我听我系睇开刘德华嗰个版，唔系唱徐小凤。 欣欣唔识噶， 我真 系好开心啊！ 唔系我 芝麻开门啊，即系阿里巴巴唔识啊。 阿里巴巴识嘅，识嗰两句咯，就 系。 系啦， 欲知后事如何，明天分解。OK， 再一次多谢大家。OK， 咁啊，即系交俾 Mayday 开个李子刚，听日星期三啦，好快啦。 听日再嚟系嘛？ 系啊，系啊， 哇！ 疫情发展，听日交代。OK， 听日十点见。好，拜拜。 由于青山发射站会进行例行的检修工程，稍后1点到2点钟期间，本台 FM96.4 的广播接收或都会受到影响的，不便之处敬请原谅。